晚安晚安啊，欢迎各位益友呢收听2018年9月9号星期日晚上的夜间热线。依家呢时间就係10点05分啊。今晚呢就除咗小弟神区之外呢，就有位呢真係久违了嘅嘉宾主持啊，就黎牛。黎牛喺度系咪啊？ 喂，喺度啊。 哎喂，即係呢十年冇同你做节目啦。 唔好咁客气啦，大佬，多 谢 你邀请先啦，首先。 即系都好怀念咧，你嗰个声线啊，声音啊，你明唔明？因为十年啦，真系，即系对上。 其实我好紧张，你知唔知啊？ 唔系，你唔使紧张啊，因为我哋十年前咧，差唔多又每个礼拜都有 keep 住即系做节目嘅。咁啊，不过嗰阵时个平台咧就喺高登，依家就喺 Facebook 啊。咁啊，继续咧，今晚小弟陈区之后仲有黎牛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就81912047，81912047系130条线嘅。咁啊，敬请各位益友咧就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啦，就益者三友啦，帮帮手吓。咁啊，依家咧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骤雨较多。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咁早前呢就8月16号开始退网啦，咁退咗都即係三个礼拜到啦，都冇一个月啦，跟住啲友又喺度嚟话我炒作啊咩嘢。其实嗰次呢就因为我有私人嘅原因，咁我就唔想係即係喺度交代。有啲人又话你策略嚟嘅，咁你鍾意讲又讲，我唔会交代嘅，呢个私人原因嚟嘅。我觉得呢个係我自己唔想公开啦吓。咁但係就唔系受到咩死亡威吓，大家唔使担心吓呢样嘢系。 唔系有好多人中意吹系噶嘛， 即系话哇， 系都讲到系噶嘛， 即系话唔系死捻咗啦呢个无敌神，佢话好多人想我死添啦，屌！咁啊，依家热狗啊，多谢阿黄于桥啦，唔系佢撩翻起我就唔做啦，呢、這个即系未做未复出字啦，系咪？即系嗰阵时都讲话后会有期，就唔系永久退网，唔系死捻咗嘅。嗰啲我嗰啲咁嘅亲家唔使咁开心嘅，屌真系就以为我死捻咗好好恰啊！你明唔明啊？屌你老尾真系吓！ 你话咩话？ 即系我话我嗰啲亲家以为我死捻咗就好好恰啦，走嚟咧即系恰我啦。喂，冇所谓噶，你恰我屌你老尾，大家斗讲嘅啫嘛，喺个网嗰度系咪先？即系咁啊！首先咧，我又要点都要讲翻，即系呢一个。即系阿黄于桥个事件啦，系咪？即系好多人咧就唔系好，有部分人咧其实唔系好多人嘅啫，系佢部分十零个嗰啲咁嘅忠粉啦吓，就唔系好理解我点解会咁大嘅反弹啦，系咪？其实事源系咩咧？嗱，事源咧就系、是即系我喺其中一个嘅 post 嗰度留咗言，就问佢啦，即系嗰次嗰个留言咧，其实本身咧喺阿张家俊嗰度留嘅，即系阿张家俊啦吓。咁佢个留言呢佢又讲嗰啲唔知咩即係台湾个苹果报就报道咗佢呢就一边卖咸相一边嗌女权，就即係话佢即係矛盾啦、啊、各样即係踩佢啦下嗰篇报道系。咁我就即係炸街之借啲耳啦下、啊、叫做即係阿黄于桥呢就话我揶揄佢啦，我就问佢即係点解嗱有图嘅呢、這个不如我摆埋个图片出嚟啦，系咪唔好话我。嗱、啊、呢、這个图片咧就咩咧？就话嗱、啊，我就问佢：，哇，热狗咧拉大队入女厕直播，又唔见佢讲半句公道说话，多捻鱼，即系话佢啦，系咪？咁佢又话佢报咗警。嗱、啊，点解我咁大反弹咧？其实我唔系针对佢有冇闹热狗，佢有冇闹热狗冇所谓嘅。喂，我唔会要求所有人同我一齐咧去声讨热狗咧，先至系为之义勇啊，各样我冇从来冇要求过吓。啊 啱啊，系啊， 系咪先？大家你各自有自己，你唔中意反热狗，你怕事，你到依家都仲怕嘅，咁系你阁下嘅问题啦。屌你咪热狗都俾我哋系嘛？即系啲已经屌收咗大半皮啦， 俾你啫，唔系俾我哋。 咁好啦，你呢个黄于桥，我点解嗰次嗰日系咁样问佢咧？我真系睇唔过眼。第一有两件事，第一佢嗰个反偷拍咧就变咗猎毛，其中有一条友咪话。同个外甥女喺度嚟影相嘅，跟住又俾佢误会咗，又话佢恋童。好啦，呢个第一单。 咁后屘佢话事后同人哋 PM 道歉啦，咁啊当冇事发生啊，好，咁我唔好计呢。但第二系咩咧？就系、是、我睇唔惯你黄于桥，喂你老尾你上亲位咧，都系用同一个套路。佢咧就三部曲嘅，第一部曲就系咧做嗰个饰演嗰个受害者嘅角色。嗱，上一次熱狗嗰單嘢又係啦，熱狗就真係戇鳩鳩搞佢啦，係咪？咁我都認為熱狗係唔撚啱啦，連黃於橋啲人你都搞，屌你老尾真係益撚咗佢啦。好啦，黃於橋就受害人啦，俾人所謂起底啊各樣啦，係咪？搞佢咩寄信去啲學校？好啦，咁第二步就大反擊啦，係咪？就我哋做嘅喎，嗰個大反擊唔係佢做嘅喎。第三步就咩呢？就係、是、由阿黃於橋本人向翻呢個施暴者講好説話啦。 即系 super 系啦，哇！大公无私啊，你就明镜高原啦，哇！你就铁面无私啊，你就白面包青天啦。即系我哋咧就充满呢个偏颇啊、歧见啊、吓、啊，即系私怨啊。你就唔系嘅，你就好公道啊、理性啊、中立啊、大方啊，乜都系你，即系你就威晒。喂，嗰阵时佢又帮热狗讲嘢啊嘛，讲咩咧？当郑松泰嗰段秘密录音爆出嚟嘅时候，咁你黄于桥咧？就讲佢嗱，唔系净系睇黄于桥呢段嘅，有啲人就话诶呢段嘢咧就观点与角度问题，你听我讲埋先，唔使急。呢啲人系咪？黄于桥就话我断章取义，喂，即系话郑松泰嗰段嘢话自己唔系本土派咧，其实就唔系咁解嘅。郑松泰个原意就唔系话自己唔系本土派，即系佢个意思系咁样嘅。黄于桥，你屌你老乜你就做白面 ，OK 嗱，佢另外咧。阿王呢、這个郑松泰仲有讲过好多嘢啦，包括大众系啲选民，大众系白痴啦，系咪？第二就系同梁游系扮 friend 啦，第三就系同话闹阿梁游系冚家铲嚟噶啦呢啲。啊，第四就话郁文触犯咗佢红线啊，郁文叛变啊，嗱呢啲佢从来唔提噶，呢几样嘢佢系从来唔提噶，佢系净系针对呢一句所谓咩，即系揾位入啦，就话啊，其实咧郑松泰咧就冇否认自己系本土派嘅，乜乜乜乜咁啊，写一篇长文。啲人咧就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净系睇呢 断章取断章断章取义中嘅断章取义。 系啦，喂，你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佢讲呢一句，你就话即系你又俾佢哋，你又俾阿呢个咁嘅黄于桥牵住个鼻子走啦，吓、啊、就真系觉得佢喺度嚟真系讨论紧呢段嘢嘅内容啦，你嘥气啦，佢摆到明系做白面，就喺度撑阿郑松泰，我点解咁讲咧？喂，你睇嘢唔可以净系睇佢嘛，睇埋佢嗰个男朋友阿刘永康啊嘛，大佬。喂，刘永康讲咩啊？佢啊，嗱，同一日嘅2017年6月11日啊，大佬，2017年6月11日啊，系佢同阿黄于桥嗰日系同一日嚟嘅，发表呢系611啊，最好记噶啦，林忆莲啊，要呢个611啊，嗱611啊，嗱唔系我坤你嘅611啊，一个就演白面，一个演黑面，你刘永康讲咩啫？刘永康讲话吓，我们都必须接受啊。必须啊，接受啊！现实是现在立法会中立场较亲近本土派嘅议员，仍然系只有郑松泰一人。个 hashtag 就打咩咧？就鬼叫郁文选唔到啊！咁啊，只有议席才是真实政治能量。喂，如果议席系真实政治能量，你应该翻泛民啦，刘永康。民主党大把议席啊，八席啊，民建联11席啊，咁啊好有政治能量啊，系咪？你老母个政治能量系计议席嘅咩？ 个政治能量系计钱嘅。 我计钱计96000，咁唔怪得啦。 系啦，嗰个能量又好大啊，即系好似龙珠咁，你见到佢90000，大佬战斗力。 原来系计96000咁啊得啦。咁原来你啊屌你老母，你系计钱嘅，即系话只有议席才是真实嘅金钱好过啦，金钱能量好过啦。系嘛？屌你老母！呢一个演白面，一个演黑面，就唔好问我点解年半之前咧就唔去批评你。我点解嗰阵时死忍？喂，我有同兴旺诊讲过噶吓、啊，喂呢条捻样咁样搞呢啲嘢好捻麻烦、啊。你呢两公婆咁样，当阵时大家都有共识吓、啊，即系就话喂咁样搞法唔掂、啊。如果即系你树立太多嗰啲咁嘅敌人，喂嗰阵时要统一战线啊嘛。就要即系所谓即系针对政权啊！屌你咪针对热狗啊！即系要矛头指向， 你不开呢啲词语啊！你明白？ 系啦，就要喂，要针对政权，要矛头指向热狗，就唔好咁啊啱嘅，我觉得系咪嗰阵时唯有焗住忍嘅啫嘛？你冇得唔忍噶？ 你唔通又无啦啦开集嗰阵时又屌阿黄于桥咩？你无啦离头，你即系转咗，即系你唔可以将嗰个嘅目标系模糊咗噶嘛？咁嗰阵时唯有忍啦，加上佢又系即系 so called 嘅受害人，咁唔通我踩佢一脚咩？系咪先？即系喺嗰一刻， 同埋嗰阵时嘅光环系带个木星噶嘛？你俾热狗逼害喎，那个光环仲唔大过木星？ 咁咪咯，咁我又声称话要帮受害者系嘛，俾热狗清算嗰啲人发声啦，咁我冇理由搞佢噶，系咪先？咁好啦，到后期喂，我揶揄佢都唔系搞佢嘅啫，我窒佢窒佢啫嘛。喂，我窒你都唔得啊！喂，你两公婆搞啲乜捻嘢啫？喂，你两公婆上亲位都系咁嗱，今次偷拍事件又系，你今次偷拍事件嗱。我冇话反对你反对偷拍啊，我都唔同意㗎吓，我都反对偷窥狂啊，我要讲清讲楚啊，唔好有啲白痴婆就话哎呀原来反对偷拍都唔啱，我屌你老母啦，我几阵时有讲过呢啲嘢啊，我反对偷拍嘅立场啊仲坚定过黄于桥啊，黄于桥先头呢就话啊我哋都要反对偷拍嘅，跟住又话声称俾人起底，我唔知你有啲咩底未俾人起嘅啊，黄于桥连条底裤你自己摆埋上网啦，底横你有咩嘢未俾人起底啊，你嗰阵时俾热狗都起晒啦，你依家仲走嚟扮受害人，你有咩底未俾人起啊？黄于桥都算数啦，你中意扮受害人关我卵事咩？系咪先？好啦，扮完受害人咯，咁啊大反击啦，系咪？又上 HK01啊，又上苹果日报，都算数啦。嗰阵时又话：诶、欸，呢啲匪媒、匪报、肥佬拉害死本土派，我屌你老母！你依家苹果日报叫你上去受访，你咪一卵样扑到咁去扑街咁扑到去。HK01 又话诶、欸、我哋永不 share HK01 哦屌你老母系原来呢 HK01 走过去叫佢访问呢佢又扑到咁去嘅。即係呢啲屌你老母系咪表里不一呢吓系咪讲一套做一套都算数啦，我都冇话你呢啲嘢唔好意思啊，你鍾意上位你咪去上囉。但我最睇唔过眼嘅一句就系、是、喂佢搞完咁多大龙凤之后到最后又系玩返嗰个帮施暴者讲好说话讲公道说话嗰啲咁样嘅即系所谓独特见解啊观点独到啊屌你老母标奇立异啊，就系话哎呀其实呢嗱佢讲嘅呢句说话佢其实偷拍呢都唔系大奸大恶嘅咁样啊。吓你睇下。 佢真系又系做返个白脸。 你又喺度嚟玩黑白面，喂我屌你老母系咁，如果你偷拍群底唔系大奸大恶你搞乜撚嘢啊，嗱我啊坚定到底㗎，我反对偷窥㗎，啱唔啱啊，我立场坚定㗎，不过我冇你咁得闲啫，搞人哋 Telegram 啫大佬，咁你搞咗我真係恭喜你系咪先，咁你唔好最尾又讲呢啲咁嘅閪话大佬，你个八婆啱唔啱啊，你都唔系閪人嚟㗎，讲到最后原来哦呢啲唔系大奸大恶，你搞捻多嘢做咩捻嘢啊？佢话呢啲咁嘅偷拍呢吓、啊、性癖好呢应该获得释放，但条件就不能肆意侵害其他人，要合法合意嘅前提下恰当地释放。个例如偷窥癖强奸欲呢就可以通过同伴侣協商或者俾钱性工作者喎合法合意进行喎。嗰啲就唔系叫强奸啦，唔系叫偷窥啦。你俾钱隻鸡俾钱个女 model, 走去影相就偷窥，嗰啲就叫私影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啊，傻閪识唔撚识分啊，你俾钱隻鸡话扮演强奸嗰啲就唔系强奸，嗰啲性服务。性服务啊，即系等于有啲人中意着制服就加钱，中意玩强奸就加钱，系咪啊？着护士服就加钱，嗰啲嚟嘅，或者起双飞又加钱，嗰啲嚟嘅啫，嗰啲唔系强奸嚟嘅。 你嗰啲你自己写埋个度埋个剧本去玩都得噶嘛？嗰啲 系啊，喂，嗰啲系你俾钱去玩嘅，大佬，嗰啲系释放唔到嘅，即系你话释放强奸，嗰啲唔算系强奸嚟嘅，大佬，到最后佢都释放唔到，就真系走去强奸嘅。你即系鼓吹人哋做呢啲嘢，就话释放得到，佢释放得到咩？ 强奸系冇可能要释放噶， 你老强人之前 要压噶嘛？ 系啊， 你有呢个意欲嘅话， 喂，你强奸人之前你会俾钱佢啊，大佬，唔系嗰啲样嘢嚟噶嘛？屌你，咩叫强？咩叫偷？偷就即系人哋唔知嘛，人哋明知嘅情况底下偷乜捻嘢啊？点偷窥啊？明窥咧，呢叫做，即系你系咁捻閪嘅一个人嚟噶嘛？嗰阵时热狗又系咁，喂，你最好笑系呢个刘永康，你仲话做人男朋友，你柒咕碌嚟噶啦，屌你老母！郑松泰系一个咩人啊？系默许佢清算啊嘛，搞清算啊嘛，佢支持噶嘛，呢啲嘢系。 佢支持清算阿黄于桥噶嘛？你倒翻转头话啊，郑松泰本土派，本土派系做呢啲清算行为嘅咩？做呢啲网络欺凌行为嘅咩？吓、啊，你懵捻咗啊？喂，呢啲嘢我就如果你黄于桥唔系 block 捻完我之后，仲要 cap 图招呼我，我都唔谂住出声啊，继续忍落去噶，唔好意思，唔好话咩我唔留一线啊，系你唔留一线俾你自己，我冇谂住喺度嚟讲嘅呢啲嘢系。你问下其他我啲朋友啊，我呢样嘢信咗好耐噶啦，话俾你听，你呢两公婆2017年6月11日讲嗰啲乜捻嘢啊，到呢一刻为止啊，呢一个刘永康啊，仲冥顽不灵啊，仲喺度讲咩呢？就话。呢、这、一个郑松泰咧，到依一刻为止咧，佢都认为啊，郑松泰咧系本土派嘅唯一嘅立法会议员，最接近本土派嘅。屌你老母，你吔屎啦咁样去，即系你公唔公道啊？你讲呢啲嘢系，喂，如果佢都本土咁啊，犯你佢个阿刘永康个亲家范国威啊，即系将阿范将范国威就将呢个刘永康喺新民主同盟咧扫地出门嘅。OK， 咁啊，范国威都系本土派啦。毛孟静都是本土派啦，啱唔啱啊？多捻鱼，屌你老尾，真系！乜你哋接近本土派啊？佢讲乜捻嘢啊？ 接近本土派好似消息人士啊！接近本土派，即系唔系咯？系嘛？ 乜即系唔系就唔系？ 最似本土派嘅意思系咪？最似咁即系唔系啦， 咁啊唔系咯，咁我当初个解释咪就话俾大家听佢个录音，就话俾你听佢扮本土派，咪即系唔系咯？咁我点样断章取义啊？喂，事后隔咗成年，依家大翻睇翻转头，喂，郑松泰的确唔系本土派嘛？喂，连阿蒋丽云提嗰个咩婴儿基金嗰私人条例草案，佢都走去支持啊嘛？喂，本土派会支持民建联嗰啲咁嘅议案嘅咩？佢边个系无约束力嘅嗰啲支持啊，大佬？是通过唔到嘅嗰啲支持啊！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乜捻嘢本土派啊？呢啲系讲嘢真系，横州嘅嗰间嘢去咗边啊？2016年噶啦，已经系讲，即系老鸠气啊！你话依家咁样走去，即系数呢啲咁嘅废人，喂，仲好笑，佢哋话我网路废人喎、啊，即系呢班咁嘅刘永康啊、黄于桥同佢嗰只头马阿钟汉林。话我系网路废人，嗱我唔讲话咩，我走出嚟反热狗嗰啲咁嘅嘢，呢啲嘢大家都有份嘅。喂，唔好讲呢单啊，已经唔好净系以为我哋净系反热狗，又我哋系反热狗思怨台吓、啊。喂，我哋做咗几多嘢啊？近呢一年啊，第一就揭发咗呢个张秀贤系伪本土啦，已经后屘张秀贤点样诋毁啊梁仲恒啊，话佢红底啊。话对不嬲对阿梁仲恒啊有戒心啊，因为梁仲恒话唔 endorse 佢啦嘛，佢就即刻踩人啊，开几招你都记得啦，就话梁仲恒系经过咧，即系一啲红底嘅人认识佢啊，喺度诋毁人啦。喂，呢啲系咪我哋企出嚟踢爆佢啊？我哋又接过有啲系嘛区佬嘅电话啊，系咪？喂，我哋有冇做嘢啊？呢个第一单啊，第二单，喂，边个去阻止？浸大学生会嗰个社民连嗰支装喺浸大嗰度复辟啊，啱唔啱啊？喂，系我啊！屌你咪背负呢个污名啊！系叫啲所有嘅浸大同学唔好捻投票啊！喂，我同浸大同学讲话嗱，唔紧要，系嘛？我帮你哋挡呢啲嘢，系嘛？你哋即系唔想即系呢啲，即系叫做污名化，系嘛？喂，冇人会够胆去讲嘅，叫人哋冇捻投票。大佬又话你知噶啦，大学生就要提倡呢个咩公民权利啊、义务啊，就要去投票噶嘛，鼓励人哋去。我就话唔得，因为呢个系非常时期，你要阻止社民联同埋左交喺学生会嗰度复辟渗透，你就要用呢个非常嘅手段。所以由我讲，我都冇所谓，由我发动，我提倡叫啲浸大嘅同学仔唔好去投票，所有不信任嘅唔好投，等佢低票。是吗？低票略过选唔撚到。喂，是咪我哋讲啊呢样嘢係。喂，如果唔係我哋做呢样嘢，今年浸大学生会嗰个开幕典礼係咪开学礼就係、是、由黄雅文上台支持㗎啦。就唔係俾你喺度讲嗰啲咩嘢本土啊港独啊，就係、是、由黄雅文去讲呢一个建设民主中国㗎啦，就讲六四㗎啦，屌你老母。我哋点样冇做嘢啊？点样系网路废人啊？依家唔系同你晒 CV 啊，因为你话我网路废人啊嘛，我话俾你听点废法。第三， 记唔记得维园区有一个咧，依家做紧落区做紧事嘅，就阿 Gary Lee 阿李永才。好啦，咁佢当时咧就俾阿杨雪莹嗰助理恰啦，就叫陈乐行啦，系咪？陈乐行又想同佢落去撞区，当区嘅区议员就系建制派嘅周杰兵，就应该民建联，我冇记错系。咁如果你两条友真系选咧，就死硬嘅。咁我哋又即系因为李永才落区先做咗好多功夫噶啦。呢、這个咁嘅陈乐行啊，空降又唔做事，又想去嗰区选，我哋又不停喺个网嗰度屌鬼。足之依家咧，就陈乐行话唔去嗰区啦。咁呢啲系咪我哋系咪我哋有做嘢啊？系咪驱赶咗佢啊？又唔计，仲有好多我都唔记得啊，系嘛？即系你话我，你话我冇做嘢， 做咗好多嘢 都。喂，网路废人都做咁多嘢，咁你又做咗咩啊？啱唔啱？喂，仲有啊？喂，我哋联络嗰啲地区人士，记唔记得啊？打电话上嚟，吓、啊，即系踢爆呢个泛民，点样喺嗰啲地区嗰度耍手段啊？系嘛？喺度垄断嗰啲咁嘅即系 嗰啲护委会啊，护 委会又系啦，即系喂，然之后踢爆佢哋点样喺地区嗰度耍手段去逼走其他嗰啲嘅，迫害其他我哋本土派嗰啲嘅，即系社区主任啊。喂，系咪我哋 长华嗰啲啊嘛？ 系啦，系啦，就系嗰个北区嗰个啦。喂，同埋又联络咗阿黄杨，唔系黄杨达，一东涌区嗰个，即系东涌嗰边嘅做紧地区工作嘅，又联络咗北区动员嘅，系嘛？喂，我哋有冇做嘢啊？呢啲系咪叫做嘢？系咪俾啲空间，俾个平台，系咪俾大家去做一个见证？系咪啊？点样系本土派人士系遭到泛民呢啲咁嘅阴质手段嘅迫害？喂，我哋一样有讲啦，你有冇做到啊？大佬，唔好讲话我网路废人啦。喂，依家开台个门槛咁低，点解你唔去做咧？吓，啱唔啱啊？呢啲嘢你去做啦，不如唔一定我噶，点废法啊？即系你公道啲啦，黄于桥啊，阿刘永康啱唔啱啊？使啲咁嘅人喺嗰啲网嗰度匿名啊，闹我有乜所谓啫？屌你老尾！你帮得到人咩？即系呢啲系激鬼气嘛？你明唔明啊？跟住喂，仲有啊，我哋系逼到刘小丽呢、這个，原来我写咗喺度嘅，我哋逼晒阿刘小丽啊！嗰阵时你记唔记得2016年嘅时候，2016年8月，我哋剪咗几条片。就讲阿刘小丽当时点样同雨伞嘅仪式系去割席，然之后咧就点样嚟到去闹阿游慧贞，话佢投票俾阿游慧贞嗰啲人咧就荷尔蒙咩咩咩作祟啊，定乜 ？Anyway， 总之系一路系令到系刘小丽系受到好大嘅压力，然之后刘小丽就向呢一个大班请益，就卒之咧就得到咗几个嘅启示，就系咩咧？第一就捐一半人工啦，第二就全民免工退保啦，第三就成立呢一个嘅义工队啦，去帮助嗰啲唔知咩有需要嘅人啦。结果义工队就冇成立到啦，全民免工退保就系揾笨柒啦。跟住捐一半人工，我哋都成功逼使到佢捐咗两个月啦，起码一半嘅人工，啱唔啱啊？又唔计数，你黄于桥做到咩？你刘永康做到咩？喂，我唔中意喺度嚟数嘅，好似喺度嚟自吹自擂咁样。但你话我网路废人啊，公唔公道啊，大佬？仲有我哋喺喂，我哋喺前门抗敌，你喺后门放火。喂，我哋话紧啊郑松泰嗰段录音嘅时候，你嗰阵时好彩热狗冇采纳你嗰啲咁嘅言论啫，大佬。我屌你老母，嗰阵时你喺后栏放火啊，属于系。嗰阵时我哋仲喺度研判紧呢个八婆同呢只乜八公嗰两篇嘢，到底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咧？当然后屘啊，法国佬啊，其他嗰啲前热狗啊，打电话上嚟做见证，系嘛？仲有其他嘅人士打电话上嚟做见证，加上我哋喺度顶住，先至冇事。屌你老母乜捻嘢？郑松泰本土派啊，接近演埋黑白面，忍咗你成年年半噶啦，你唔出声咪冇事咯？屌你老母，继续去斋选96000啦！自取其辱呢啲叫做喂，我唔谂住出声喎，不嬲都呢啲咁嘅嘢。仲有啊，唔好走上网匿名，即系闹人哋话咩？其他你嗰啲装友，你黄于桥就曾经系中大学生会嗰啲咁嘅上装嘅成员，上到一半系潜装，人缘极差，然之后就话你嗰啲装友咧个个敢怒不敢言，我屌你老母啦！人哋装罪，你有冇出席啊？讲嘢。 巴撚閉啦你，五萬個 follow 啊，四頭身豬拖沙話俾你聽。 四头身啊！你听佢系咪九头身啊？听佢啲， 或者系你 吓 model 身材，四头身啊！真系睇住啊，好似《山海经》咁样样嚟嘅，讲到神兽大佬传说中， 喂，即系呢啲咁嘅友仔， sorry。 仲话啊，即系仲话佢啲装友唔出嚟讲嘢，屌你老母你喂好简单啫，阿张毅俾热狗斗嗰阵时候，你咪一样缩鸠埋咗，嘥气啦！你个武王于桥大佬，喂唔系人哋咩敢怒不敢言啊，唔好喺度老屈人啦，老作啦，整啲咁嘅匿名 account 走去，有人 send 俾我睇噶，嘥气啦！呢啲咁嘅人搞嚟搞去，喂！你自己吓嗰阵时系做嗰啲乜嘢？你自己清楚啦，黄于桥。点解冇人出嚟帮你讲嘢？系你自己问题啊！屌你老尾，嘥鸠气嘅。喂，我哋都帮你讲嘢，帮你讲咗都唔够几日咧，你就六月十一号整篇咁嘅嘢俾我哋叹啦，你就想点啫？啱唔啱啊？即系话显示议事你好公道，喂，就算咧热狗咧嗰阵时清算过你吓，即系学校寄信欺凌过你，我哋咧都要咧理性反热狗，我哋都要咧即系公道反热狗，我哋咧都要即系唔好 理性反热狗， 系啦，我哋都要冤礼，唔好冤礼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系嘛？你最捻威啦咁样，即系我哋就唔系嘅吓。镬都系咁啊！你大家睇下佢啲套路啦，冇一镬到最后嗰一步，就唔系帮翻嗰个施暴者去讲好话噶。呢条友就系咁，一啖砂糖一啖屎，嗰啲系咩啫？跟住佢整条佢条佬咧，就夹出嚟啊，夹个头出嚟讲话啊！郑松泰，我哋都不能不承认，郑松泰咧就系唯一嘅接近本土派嘅。跟住又踢，即系 hashtag 嗰度有拉埋郁文落水，关郁文咩事啫？嗰段录音。你啲嘥鸠气嘅呢啲人，阿郑松泰有个议席好捻巴闭咩？佢喺议会里边呢两年做过啲乜捻嘢啊？点样喺个议会嗰度显示到系本土派啊？喂，泛民啊，就算你点争佢都好，每年六月啊，佢都起码提出一个冇约出力嘅议案，就是、无望六四动议啦，啱唔啱啊？你郑松泰既然自称系永续基本法陈云根嘅大弟子，点解你从来冇喺个立法会嗰度提出一个永续基本法嘅冇约出力嘅议案啊？系从来都冇啊，两年啦。啱啱好两年啦，2016年9月4号，依家2018年9月9号，你做过啲乜撚嘢啫？点样本土法啊？仲系接近本土派，噏乜撚嘢啊？你刘永康，你刘永康本身就是一个废人，屌你咪唔撚想讲都讲埋噶啦，屌你老味真系，倒泻晒水添，真系咪激动啊？真系，你刘永康当初你就系泛民出身嘅人，加入新民主同盟。就俾人扫地出门，嗰阵时人哋安排你落沙月博嗰度选，你又觉得犯规老点你，屌你老味！因为嗰阵时咧，嗰区咧2016年之前咧就由公民力量盘踞嘅 ，OK， 咁、嗯、啊屌你老味，即系做咗人哋做咗廿鸠几年噶啦，佢又觉得咧， 庞爱兰嗰个啊嘛系嘛， 吓， 系咪庞爱兰嗰 个啊？唔系庞爱兰嗰度，唔知阿陈善红、阿红姐同埋， 即系嗰班人啦、 啊，吓、啊、嗰几个系啦，系、那、啦、個，公民力量叫做喺沙田好、啊、大势力嘅，好啦。人哋安排你落去做区，你又唔勤勤恳恳咁做，吓、啊、又同个范国威喺度嚟斗，又乜乜物物，好啦，收尾俾新同民扫地出门啦，系咪？喂，后尾接替佢嗰个赵柱邦咪赢咗咯，系咪啊？跟住转过自己转过美松苑嗰度选，选下又话唔选，又俾阿黄学礼，黄学礼咪又系勤勤恳恳咁做，咪又系选到咯，系咪啊？喂，你两个区你有份做过嘅，点解你都冇选到咧？弃选咧，人都选到、啊，做紧啲咩咧？中大中文系事业未谂毕业，即系同郑锦满一样，真系你做紧啲乜捻嘢咧？我都唔想踩你噶，你又喺度屌鸠我，屌乜捻嘢啫？悭啲啦，唔好捻屌啦！ 你我有咩比你好屌啫？啱唔啱啊？我又唔系同你去竞争个九万六，你要去选你咪自己去选咯，关我卵事咩？啱唔啱啊？你做咩借我上位啫？依家喂，讲话系为本土派，我为本土派冇做过嘢啊？呢啲头先我讲嗰啲冚唪唥唔叫做嘢啊！屌你老尾真系，咁你又做过啲乜卵嘢啊？话我网路废人，嘥气啊！真系啲人真系，唉，又唔知有咩好讲啊！对住啲人真系，你系咪激气啊？你做过啲乜卵嘢啊？你话啊，你讲啊，系嘛？退联又失败，我唔卵想讲噶啦。退联咧退唔卵到，已经最基本噶啦。Kevin 都退到啦，系咪啊？喂，嗰阵时 Kevin 都闹你啊，即系黄俊杰啊，即系唔系清正嗰个啊，港大嗰个啊。嗱，因为我哋 call and call 嘅啫，呢啲系嗰阵时啊，黄俊杰啊都闹你啊，搞个中大本都学者出嚟啊，就原来系为咗帮阿陈云根助选啊，呢啲人哋闹你嘅。唔系我讲噶，呢啲系黄俊杰话你噶啦，呢啲系嘛，唔系话我话你啦。啲两公婆嗰阵时撑完陈云根，又唔道歉，依家我哋都道歉咁几多次啊，我哋冇所谓噶，屌你喂，我哋好似日本咁每年道歉一次得噶，屌你，因为我再道歉多一次，我撑错啊陈云根投错一票。喂，嗰阵时啊，我投佢票啊，唔系为咗黐佢嘅，屌你老尾，纯粹真系撑阿郁文嘅啫。嗰阵时系因为阿陈云根一早已经 block 捻咗我噶啦，其实系好多年。 咁都几捻惨。 系啊， block 捻咗 都我都照投俾佢，都冇所谓系咪？屌你老尾，咁后屘发现呢条捻样咁样嘅，都有问题啦，系咪？撑错呢个陈云根，喂，都唔依家唔系噶，你呢个咩？你问清楚阿刘永康啊，到底依家仲系咪撑阿陈云根嘅？佢冇交代过噶。呢啲人系问下佢啦，问下黄于桥啦，依家仲系咪撑陈云根啊？讲嘢无卵端端喺度嚟，你唔卵 cap 图闹我咧就冇所谓嘅，你又屌你谂乜 block 卵完我之后就 cap 图闹我？呢啲唔系叫辣庆我啊？喂，我喺嗰个张家俊嗰个 post 嗰度，喂，问你点解唔反热狗？唔系因为要求你去反热狗走入去屡次直播啊，而系就系觉得你屌你啦嘛呢个咁嘅八婆。喂，嗰阵时喂佢个解释好正啊，我就系想听佢嗰个解释啫嘛。喂，我都唔系要求你反热狗，你都话你都反唔捻到啊，嘥气啦！你屌你啦咩咁啊？黄宇桥讲嘢都一捻旧旧。喂，最好笑啊！听佢直播，唔好讲佢内容先。喂，佢嗰啲咧专登嗰啲 N L 嘅音咧，读捻到好捻 odd 噶，佢系。即系好好喂，咩你你我我喂，唔系咁样噶，佢嗰个差别差异好细嘅啫，但系人哋系听得出就得，唔使咁捻核突嘅，讲到好屌，真系你想取代 喂，因为得罪讲嘅睇抖音好过， 咁啊点啊睇你嗰啲咁嘅直播， 人哋扮可爱嗰啲都仲， 人哋真系可爱喎，系嘛？睇姜涛嗰个啦，睇你喂你呢啲咁嘅友仔。讲嘢咧已经系一嚿嚿，得闲咧就学阿钟伟明大哥系咪个即系指点你就去读下报纸先啦，学下嘢先啦。好啦，佢嗰个直播讲咩咧？就话佢只不过系一个独立嘅个体，佢咧就冇责任冇时间吓，即系去反热狗嘅。喂，我唔系要求你反热狗啊，喂，你都唔好真系撑佢啊，大佬啱唔啱啊？ 啊，唔系佢咪第一句咪就系话冇权冇势，即系我系一个弱者先咯，又做翻个弱者。 喂，你依家又做弱者，喂，平时就以女权大帝嗰个角色出现，喂，一到俾人屌嗰阵时咧，就话自己系小女人，喂，我啲小男人周记上身，依家我做阿蛋好过啦，大佬，我做郑丹瑞，小男人周记第五集，个 娜姐你啊喂， 吓咩啊？ 俾个你阿蛋啊嘛，俾个嘟姐你，俾定系俾个娜姐你。 啊，唔系唔系，以前好似毛信君做啊，系嘛？ 毛信好似系， 好似系， 唔系有系啊，都姐都姐，我记得。 O K， 喂，佢嗱，俾人闹嗰阵时候，又就变翻小女人，吓、啊、又变咗无权无势，手无寸铁，好似我咧就有坦克车咁样样嘅，点样咧？你又手无寸铁，又话你无权，喂，咁你无权无势就好啦。 我都冇要求你反熱狗啊！嗰陣時咁，你又屌你老母，你無權無勢，手無寸鐵，你又走去撐熱狗，又話我冤枉咗阿鄭松泰，又話我斷章取義。咁你嗰陣時點解咁有閒情日子啊？2017年6月11日，同你老公係嘛？即係佢男朋友咧，兩個喺度嚟唱雙簧啊，演黑白面啊！因為嗰一刻你就咁有閒情日子，真係做。间先叫你讲女权嗰啲，你又话自己冇责任去讲，你老母你收皮啦咁样去，啱唔啱？我夹你咁啊点啫？我揶揄你咁啊点啫？喂，学阿泥牛话斋，我同阿泥牛成日都揶揄嚟揶揄去噶啦，互屌都试过啦，系嘛？咁啊点啊？咁依家我都揾翻佢做嘉宾啦，你有冇胸襟噶，大佬？啱唔啱啊？喂，我窒你两句，问你点解唔屌热狗，话你嘥卵气？有讲错咩？吓？你女权噶嘛？热狗之后佢又话佢话佢报咗警，之后佢右手就从 H701嗰啲记者讲话报警冇卵用啊！屌你老乜卵嘢都系你讲噶呢啲嘢系啱唔啱啊？咁事实上报警系冇卵用嘅，都冇人俾人拉嘅吓，佢又冇讲错嘅。嗱呢啲佢自己讲嘅，唉，唔好话屈佢真系。嗱呢啲啊，佢话佢报咗警啊，跟住佢同记者讲咧就警察做唔到事啊，所以要透过社交媒体发出去引起咧传媒关注。啊！喂，我都唔系要求你去反热狗噶，嘥气啦。只不过话俾你听，你系双重标准，表里不一咋。嗰阵时你唔反热狗算啦，你仲喺度撑佢。你讲嗰句嘢咩捻嘢意思啫？话我断章取义。喂，我忍咗你成年半啦，我仲谂住继续忍落去嘅。如果唔系你挑我机，你喺度辣我，呢啲唔叫辣我啊！屌你老母，话我先聊者战，你一年半之前已经喺度嚟先聊者战啦，嗰阵时唔得闲招呼你咋嘛，根本冇咁嘅空间去讲你两公婆嗰阵时系，你知啊，嗰阵时六月唔知2017年6月4日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开始爆发噶嘛，嗰个反热狗系，开始搜集资料， 选之前啊嘛， 系啦，喂，根本上嗰阵时就冇咁嘅时间同空间，真系嚟讲你呢两公婆，都算捻数啦，俾面嚟女人，啊你仲真系嚟夹。就是在那裡 block 我，然後又說什麼，喂，你就在張家俊的 post 留言那裡互屌咯，你使乜撚嘢 cap 我圖又 block 埋我，又即係喂你 block 咗我啫，唔俾我回應，你即係想點啫？ 喂，搞到你心心不憤咯，而家 咪你可以撩我咯，咁呢啲咪叫撩我啊？你 cap 我圖即係鬧我，然後 block 埋我，唔俾我回應，仲咪撩我啊？又即係開台，你諗住先下手為強啊嘛，動員你啲狗公去做嘢啊嘛。悭啲啦，唉，真系啲无沟聊真系。最好笑啊，话佢嗰个刘永康啊，走去诬蔑我啊，话我因为得唔到啊黄于桥嗰个 P.M. 回复咧，然之后咧就沟唔到条女咧，就咩即系怀恨在心，嘥气啦！屌你老味，我都根本冇同你条女去互动。仲有你黄于桥 不遂，喂，恩爱成恨， 喂，最后系你黄于桥 P.M. 我话你老母好中意听我节目嘅， 你呢个都讲埋出嚟， 咪呢个 cap 咗图出嚟噶，但系唔关我事啊，系我睇完之后唔捻复佢啊，唔系我等紧你条女回复啊，大佬，做咩啊？嗰句嘢话错你咩？嗰句又咪话错你先？热狗走入去嗰个李学年同阿孔文希走入去嗰个女厕商场女厕嗰度玩直播，你啊屌你老母唔捻出声嘅，你唔去声讨佢嘅，啱唔啱啊？我都唔系要求你声讨佢，系咪？但系你2017年嗰阵时候你做过啲乜捻嘢，你自己知啦，心知肚明啦，同你两公婆喺度嚟玩埋呢啲咁嘅黑白面，屌你妈嗰阵时候已经兴到扑街噶啦，因为忍住你啫嘛。是你聊先的，这些是屌你老咪追本溯源，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黄于桥告诉你听啊，还说当你是朋友，喂，如果你泥牛跟你吵架的时候，喂，我就走去抽你后腿，我说哎，其实泥牛这个人都断章取义的啫，是不是？跟着呢就我叫陈兴王出来了，就留言啦，就话，诶、哎，其实泥牛嘅亲家咧都系接近本土派嘅，屌你老母，咁你点谂先，系嘛？你点谂啊，泥牛？即系我摆明系整蛊你啦，你系咪觉得我系整蛊紧你？如果咁样做嘅，屌你咩？仲话当我系朋友？屌你咩？当我 Lulu 咋啩？当我朋友？即系咁样咁嘅朋友咁样做嘅咩？喂，你唔帮我，你唔好落井下石啊！ 你唔系对准政权啊！屌你老尾，真系。 唔系你呢个描述得描述得好好啊！你明白？即系本身大家都唔知道你嗰个感受，同埋嗰个即系嗰个角色啊，个气氛系点样样安排？你而家成个拆解晒，边个负责做啲乜嘢？ 你真系你真系切身处地谂下知啊！真系，唉，喂，我问我好耐噶啦，喂，你唔挑我，你唔闹我，系嘛？你唔夹我，我都唔会睬你嘅，因为我觉得冇乜必要，系嘛？嘥时间，唉。 冇办法啦，佢踩到红线啦。 唔系，我嗰阵时我退网啦。喂，其实我退网啊。 退网佢都可以踩翻条红线，踩翻你上嚟。 喂，退网你冇得搞我，咪一路退咯，咪一路就系自己休息下又好，点都好咯。咁啊，关你卵事咩？你又唔系咧，即系 capital， 即系好恰啲噶退网系。即系依家唔肯退得啊！依家系屌你咁样真系麻卵烦嘅真系。成日拖后腿，好啦，咁啊呢个人讲完噶啦，就系咁啊，成件事就系咁啦，唉，就系、是、即系交代晒成个来龙去脉就系咁啦，咁啊大家自己判断咯，你觉得私怨我都帮你唔到，系嘛？呢样嘢系，咁就算系私怨都冇办法噶啦，你大家要明白噶呢样嘢系嗰阵时佢点样喺度搞呢啲嘢，喂，我帮咗你，你唔好咁样踩我，一个礼拜都未够，屌你乜头七都未到，你就屌你乜个喺度嚟掟石啊，向我。啊，系啊，仲有讲埋啊，话我借佢炒人气复出啦，悭啲啦，你边位啊？我要借你，又喺度话咩？我要吸纳嗰啲讨论区嗰啲人，我晨早唔捻上啦，唔系有人 send 条 link 俾我唔睇啦，嘥气，点捻样吸纳讨论区啊？依家我哋靠个 Facebook 同 YouTube 个平台，系已经系即系嗰啲益友系好多人咧，系吸即系系已经系即系吸纳到大家去收听系嘛，感染到感或者感动到大家去收听。就唔使咩讨论区啊！2018年啊，大佬，喂，依家我哋 Facebook 1400位益友听紧，包括监听嗰啲啦。喂 ，YouTube 都900位益友，喂，加埋都已经系2300啦，系咪啊？我使乜咩讨论区啫？多鸠鱼，因为我哋做呢个节目仲唔够啊？喂，我哋系无画面嘅，大佬，人哋真系俾面你听你把声啊，听你内容啊，唔系睇我哋个衰样，即系我个衰样啦，嗱，人人都好靓仔嘅咁样啊，即系。唔系睇我个样子啊，即系你仲想点啫？咁你咪自己做咯，我冇唔俾你做，系嘛？你做唔到，你又唔好怨我，就咁简单啦。唉，真系，真系就 系 冇讲 系嘛？讲完呢、這个 系讲完啦，呢、這个嘥时间呢、這个。喂，嗱，我哋讲清电话号码先，8191-2047。8191-2047咧就系呢一个嘅我哋电话号码。首先咧有讲下呢个刘小丽呢个八婆咧，我又忍咗佢好耐噶啦，但佢不停喺度夹阿陈海欣咧，就系佢偷步宣传。你老母你嗰咪咁嘅刘小丽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七月嗰阵时世界杯，佢哋咪喺所谓煲底，即系政府总部嗰、那个定立法会大楼楼下，即系天马嗰位啦，咪搞个集会又冇人去嘅。喂，由嗰一刻开始，你已经喺度嚟做紧选举工程啦，大佬。点样偷唔偷步啊？你神捻草就话想有意参选噶啦，偷步，仲喺度嚟搞咩嘢初选啊？又成噶啦，已经喂，你又话人哋偷步，你咪一捻样一担担，啱唔啱啊？即系你呢啲叫做50步笑100步，你自己一担担，你又话人哋偷步，即系已经系好捻戆鸠噶啦。喂，仲有你依家又无捻离头，自己咧就加入埋工党，喂，真系好笑啊！你嗰阵时参选2016年咧，就叫自决派。喂，依家工党系咩？工党系左派，系嘛？绝对系左派。工党系左翼嘅工人阶级噶嘛，系嘛？就呢一个张超雄系工党嘅唯一立法会议员，嗱，真系唯一啦。呢个就唯一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就南亚难民之父之称嘅有。喂，佢啊搞咩啊？佢啊要求啲南即系支持嗰啲南亚佬嚟做政治庇护啊嘛，系嘛？咁你呢个咁啊，刘小丽入又入工党喎、哦，你依家系喂，你依家好麻烦咯、啊，深水埗区嗰度，你有冇向选民解释过咧？请问，即系你个党嘅立场咩？因为你依家唔系再系小丽民主教室噶啦，你依家系工党嘅候选人嚟噶啦，已经系啱唔啱啊？即系你依家， 所以佢系有得入闸就攞个头埋去先噶啦， 系啊， 已经系去到 咁啊。咁啊洗底啦，即系入咗工党啊，谂住帮自己洗底，同埋就可以到时如果佢俾人 DQ 咗，就揾阿李卓人补上啦。又系粗暴嘅呢啲咁嘅所谓民主初选系。喂，点解上一次 阿尤伟晶个位，你哋就真系搞所谓初选，就逼害阿冯检基啊！今次又唔搞噶，今次就阴点咗李卓人做呢一个嘅 Plan B 嘅。 吓， 冇初选嘅喎。 工党啊嘛，呢个交换条件啊，或者可能 系。哇，咁啊唔得喎！喂，咁好有问题喎！喂，你如果系咁样交换条件法，咁喂，你上次又初选，今次又唔使选。咁你咪即係排除咗其他嗰啲候选啦，咁阿基点呀？阿基哥点 佢都係排除咗阿基哥咋嘛。 係呀，佢嚟嚟去去就係唔俾阿冯检基去选。咁我觉得你呢啲係好有问题囉，係咪呀？唉。嗱呢一个呢筹款晚宴呢唔係。这个 WhatsApp 事件呢，我哋查清楚呢，睇晒资料先讲关于刘小丽呢单嘢。咁话说呢，就再讲讲呢，即係刘小丽呢，我讲埋呢两句关于刘小丽。就係佢呢，唔该佢要嗱嗱声将嗰个嘅捐款嘅资料呢就摆上网啦。啊，即係佢话捐一半人工嘛，佢做咗九个月立法会议员㗎嘛。 啊，因为你佢数系上次㗎嘛。 係 呀，又参选，你上次嗰单嘢都未搞掂。 咪上次条数你都未走啦，因为呢啲呢係好具体嘅，就唔係咩争取2012呀、0708呀嗰啲好虚无嘅。你捐一半人工就係捐一半人工㗎啦。96,000，咁你咪48,000啦，每个月捐係咪先。就唔好除咗税喎，圆兜兜48,000喎，係咪先。咁你就摆啲单据上网、啊。你一定要做嘅呢样嘢係。你唔做我都会追击你嘅呢样嘢。啊，佢嗰啲助理就听住啦，因为佢啲助理系有听我节目嘅，我知道系吓， 报料啊，快啲， 好捻关注啊，系啊，咁佢会报料嘅，不过可能佢唔捻想捐。好啦，咁啊呢个刘小丽咧就即系讲到呢度先啦吓，不过讲讲咧，话说咧呢个近文痴咧其实都好笑啊，话说我哋退咗网之后咧两日咧，佢又喺个网嗰度咧，即系又即系抽下郁文水啦，系咪？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嗰啲无谓嘢。嗱，我哋咧。就会将嗰啲嘅资料咧，因为依啲要阿兴王诊喺度先得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负责整合资料，系热狗专家系嘛？ 因为兴王诊咧，佢都不辞劳苦啦。我呢个高度表扬阿兴王诊，因为成日都要被逼去收听热狗嗰啲咁嘅节目。因为嗰段 archive 咧，其实就系兴王诊嘅树，但系佢咧今日就唔喺香港，咁所以咧。 Okay. 就要等佢翻嚟咧，咁啊提供翻嗰个俾我咧，先有得喺度咧去播嘅吓。咁啊留翻下次咧再讲啊呢个吓，即系关于阿近嘅吓。咁又真系阿兴王诊都好犀利嘅，即系到依家都未听过。 好似雷达咁样收风 啊！唔系，即系呢个真系学似阿 Donald Trump 咧评论阿奥巴马嗰个演说一样啊！即系听到 sleeping 啊，大佬。 唉，好笑， 即系可能煲咗好多支烟，或者饮咗好多咖啡去提神啊。咁所以呢个系要等佢翻嚟啦，就系、是、即系讲啊，系咪佢专家嚟嘅呢啲系？吓、啊，有个卡洛听就闹我啦，表扬有 Q 用咩？又唔请佢打边炉？咁我会请嘅，下个礼拜系会请嘅，已经约咗啦时间啊，系下个礼拜日，即系9月16日。咁唔好影相， 唔好影好邪啊！ 好捻麻烦，就会请阿兴王诊食翻餐吓、啊，因为我哋已经约咗时间噶啦，大家可以放心吓。咁啊，即系讲完呢一扎友咧，咁啊，佢又讲下我啱啱我嗰个 send 咗俾你，我要抄翻 咩嚟噶？ 喂，即系讲完呢、這个，唔系即系讲咩呢个？喂，死又要抄翻嗰张纸出嚟先得。我都一时之间醒唔起得啦。因为我哋讲咗一次电话号码先，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系要等紧大家嘅电话噶啦吓。咁啊，喂，啱写讲到。啊，系啊，讲个梁国雄咧，因为咧早几日咧都好多益友报料，就是、梁国雄咧原来依家带咗团咧就去呢个古巴嗰度咧， 哦，收好多万噶嘛， 吓、啊， 收好多万噶嘛， 系收几万蚊，然之后俾好多益友闹佢食水好深， 要带佢睇捷古华拉啊！ 系啊，即、就、系、是、带人去睇捷古华拉咁样系。咁咧呢啲咁嘅旅行团就当然系富贵团啦，大佬。咁你几万蚊一旅游啱唔啱啊？咁当然系食水深。 咁啊唔系，咁又我又觉得一定系好贵嘅跟呢啲团。 本身你就算自由行都贵嘅， 系你因为你又要飞去美国再转机啊嘛， 转机啊系啦， 系好贵噶呢啲团吓。 咁、啊、但系跟阿长毛去更加之贵，因为你要夹埋钱请埋佢去噶嘛。 哇！真系长毛真系度如风花， 佢真系古巴攻略， 古巴攻略系，带你买。买雪茄咯， 我啲系 View TV 唔帮拍嘅，可能好高收视啊，大佬，唉，古巴度参观咩捷古华拉啊，啊，即系嗰啲老爷车啊，咁啊，即系你话都几过瘾噶，系咪先？不过佢系收得好卵贵，又系事实嚟嘅吓。 不過、哦、一定有 fans 支持嘅佢呢啲就。 但通常呢啲議員啊咩大團去咧，即係如果唔係區議員，一般咧就係即係平啲嘅嚇。但係呢啲咁嘅梁國雄啊咩楊岳橋啊嗰啲，楊岳橋仲好笑啦，佢帶團去咩逆權咩啊，走去韓國嗰度旅行啊嘛，那個旅行團。 啊！喂，你區議員嗰啲係帶你哋去長洲啊、東平洲嗰啲啫。 唔係都有去外國嘅，不過近啲嘅。 短线系嘛？ 短 线嗰啲系嘛？ 啊，东南亚、大陆啊、日本啊咁多我都见过。呢啲即系咩？杨岳桥啊，呢咁一定贵啦，大佬。其实因为你要请埋佢去噶嘛，因为佢做领队嘛。呢长毛嗰啲都系啦，咩三十六万几蚊啊，好似。 收小费啊！俾钱。呢个旅游巴车头度，俾钱。入钱。 我一上旅游巴就传嗰个钻线袋，屌你老味！ 攞个小费袋，跟住攞个咩写文联个筹款袋， 又丑。 如果有啲团友可以 share 翻，就好啦，真系。 系啊，可以 share 翻。佢点样去带团咧？我咧好有兴趣知道。啊，真系。咁不過咧，又俾益友影到佢啦。佢嗰啲嘅黨友咧，就喺香港嗰度繼續係籌旗啦，即係馬不停蹄噶啦，都即係 cap 水啊！ 真係好勁啊！真係籌旗籌到地球嘅另一邊啊，大佬18,000公里。 唉，嗱，唔係呢個咧就點咧？原來咧就係跟呢、這個。咩专营文化深度游嘅 GLO Travel 咧，就请阿长毛做随团专家咧，就由古巴吓、啊、走访捷古华拉喺圣克拉拉嘅革命足迹，包括咧捷古华拉故居同埋衣冠厂，仲会去埋咧墨西哥城跨年吓，咁 啊了解一下共产主义同埋资本主义嘅唔同、啊。15日团费就62,000蚊、啊、包括专家、领队、大团费、机票同食宿， 不含小费， 不含小费当然，专家领队啊，大佬，啊，咁啊，大家就嗰啲团友就俾多啲钱啦，要得带多啲钱啦，12月底、啊，吓、啊， 哦，即系未去嘅， 未去噶，系啊， 哦，咦，我即系。即系可以，仲可以报紧团嘅喎。 啊，仲可以报名啊！你可以。 哇，60,000多蚊真系好贵啊！ 系啊， 嗱、啊，就唔系一般人可以去。 我依家讲下先。嗱，郁文嗰个带团咧就9合1选举喎，台湾嘅。喂，嗰个真系好平嘅，又嗰个好相宜嘅，3,000几蚊我记得睇过。就天蓝同埋好似买 radio 咧合办嘅，个9合1选举个，好似4日3夜嘅。我见阿法国佬都有 share 嘅呢个。啊， 咁啊争好远，几千蚊。 你嗰啲系同埋系真系去官选啊嘛，嗰啲啊有意义啦，系咪先？ 系咁，嗰啲唔系豪华团啊嘛。 吓、啊，咁佢呢啲咩无厘厘头去完古巴又去墨西哥城系嘛？ 呢啲好贵噶啦，呢啲全部都 吓， 系啊，一晚酒店都300美金嗰啲少。 本身咧已经贵，跟住整个专家领队。 顾问费都好贵啊，嗰度 买想平都难啊，所以系真系我4,000几系4,000几，我噏错咗吓， 记错咗，因为我冇我依家冇嗰张图喺手下，唔好意思啊。 你大镬啊，首先嘅，我哋最差价。 唔系，嗱，依家话好细声，嗱，依家我咧就系较大声咗啦。咁啊，希望大家听得到啊吓。好啦，咁咧就系我哋不如咧就接下电话好嘛，黎牛。 好啊。 咁啊，真系，咪接电话之前又讲下，喂，即系同你咧就相知相交咗十几年嘅喎，真系吓，因为好多益友唔知你边个，咪去讲下咯。阿黎牛， 喂，唔好咁样、啊，你去介绍，咁样我好尴尬嘅、啊。 唔系，因为咧话我介绍啦，因为黎牛咧其实以前咧就系、是、我哋十零年前到啦，就喺高登认识嘅，就当阵时嘅节目咧都系叫夜间热线噶啦。咁啊，当然系得即系几廿人听啦。嗰阵时嘅规模啊细好多啦，系咪？咁啊，黎牛就系、是、即系有即系间唔时有不同我主持啦，系咪？咁啊，终于咧就隔咗十几年咧，就喺呢一个 Facebook 咧同埋 YouTube 呢个平台咧，就系、是、即系复刻啦啊！即系都好感谢黎牛嘅呢一样嘢系吓。 系冇咁讲。 咪虽然中途咧，咪虽然中途咧系经过一啲咩又互 block 啊，又咩互 unfriend 啊嗰啲，但系咧， 多一年。 咪你知啊？呢个真正嘅友谊咧，就要经得起考验咯。所以系咪先啊？同埋咧，啲友成日话记仇，喂，我唔系啊，有恩嗰啲我都记嘅。所以点解黎牛？喂，有阵时佢嗰阵时闹我咩？喂，点解我会即系到最后都冇嘢咧？喂，佢帮我呢一样嘢咧？其实好少人知啊。嗰阵时如果唔系黎牛帮我咧，我就收咗皮噶啦，已经系吓。咁、啊、我好对，不过嗰件事就唔好讲咁详细，因为费事。 咸丰年，你而家讲到我好似你金主咁。 唔系我金主，不过你就系嗰啲接近人士咧，叫做 接近金主啊。 啊唔系，我唔系金主嚟嘅，唔好乱讲废友喺度嚟乱咁 call 吓。即系总之嗰阵时黎牛啦，又帮咗好多，系嘛？即系呢样嘢咧，系即系嗰个我觉得系有一份情喺度嘅，真系嗰种系恩情嚟嘅。喂，唔系大地恩情啊，不过 人网恩情， 人网恩情。咁所以系到呢一刻咧，都好多谢你嘅，系吓、啊，即系虽然中途经过有啲事干啦，我觉得冇乜所谓嘅，梗系会有啲咁样嘅沙沙石石噶啦，一定系吓。咁 有人话你泥牛入海，或者咩？ 系啊，即系乜都冇咯， 乜都冇。啊，好啦，咁我哋就依家接听电话啦吓，81912047，嗱，长途电话咧。就请大家 PM 俾我，我会打俾大家。我入咗50几蚊落去吓，咁、啊、我可以打长途嘅，依家打本地嘅先吓。咁啊，电话整 咗 几耐？睇下边个国家啦。系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姓郭嘅话，好耐冇见啦，超级挂，超级挂住你啊，真系。 喂，多谢晒你啊，郭生，多谢支持。 哇！我谂即系有下，我觉得人生咁嘅意义添，唔知点解有黑就咁嘅谂法。 哇！唔系因为 我都系正式听咗你个节目唔够一年，因为我之前系听热狗台嘅。 哦，你之前听热狗台嘅， 即系热狗嘅嬲，所以就热狗可能因为咁样嬲住你，因为佢叫走咗你啲客。 吓、啊！佢叫走咗我啲客，即系点啊？ 系，因为我之前听热狗台嘅，咁啊后嚟又转咗你啦，后嚟就佢都。后嚟又转咗之后，转咗去听你嗰度。 哦，多谢多谢。 结果可能都系咁啊，佢就嬲你啦。 哦，即系抢客系咪啊？ 系啊，你抢咗佢啲客噶，其实。 唔系，但系我觉得咁样，大家嗰、那个其实咧，我讲呢个台咧，阿黎牛就知噶啦。一开亲呢台好麻烦嘅，就系、是、喂，梗有呢啲友咧唔满意你开台都唔得噶。但系其实依家嗰个开台个门槛系低咗好多噶啦嘛。你大家有个手机、有个 Facebook 就可以做直播噶啦，咁点解佢哋唔去选择去试下开呢？而系走去即系喺度闹，我唔知闹乜噶吓。 唔系因为佢嗰时系咁样嘅，嗰时我觉得都 OK， 而且你越听越闷，讲嚟讲去又好重复咁，跟住转咗去听你又哈哈咁样，好似过瘾过黑日神咁样咯。 哦，咁我哋可能过瘾好多嘅系，大佬你听嗰啲节目，依家得翻兴旺诊最紧忠实嘅系话俾你听。 哦，系咩？ 系啊，唔系兴旺诊，因为佢 佢介唔似啲要即系收下料噶嘛？ 哦，哇系喎，咁要讲两句先啦。今日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即系个鬱文射马命中咗，即系听个鬱文射马好似赢多我钱喎。 系啊， 佢啲支持即系比我想象中准嘅，真系 又中三重彩、四重彩啊，中咗两场添啊，今日。 是啊是啊，不过我冇那么多事买嘛，我就是买了啲维持超村买一齐同埋四年买 ，OK 啦，唉，以我 哦，咁啊，总之有钱赢，保持正数最紧要保持正数吓，呢啲赌博嘅嘢就吓。 哦，咁系咯，即系可以推介俾阿长毛，嗰时我同啲 friend 讲笑话，推介俾阿长毛陈秀伟咯，跟住嗰个唔使投钱投得咁辛苦咯。 哦，都得噶，佢哋肯唔肯听先得噶，佢两条友，唉，真系我哋听就得啦，唔好理佢啊。 讲两句关于你今日讲嗰啲嘢啦，关于阿刘炳康啦，冇乜嘢佢讲，不过净系讲对佢讲咩郑松泰系咩唯一咩最接近本土派。嗱，我再估一磅心先，你而家唔闹你啦，唔使咁多幻想啦。我旧年都有谂过，但系而家都肯定唔系咯。 你都死心啦，系嘛？系咯。 我真系死心噶啦！ 吓、 啊，喂，大佬，阿陈文根系咁屌屌嗰啲坐监嗰啲人啊，跟住又屌埋陈武天郑探，出个声话喂，我唔认同啊，冇噶嘛。 唔系佢唔出声，佢唔出声系因为佢认同啊嘛，佢系认同噶、哦，佢有讲过噶喺个录音嗰度，你如果你留意一下听翻啦，阿国生。佢系讲到明话佢系， 其实即系呢一轮咧，人呢一轮成日唔知点解上咗瘾，听啲重播，搞到我正经嘢都少咗时间做。 系咩？ 听下佢讲嘅嘢，听到我记得旧年嘅个节目录音，我再重复听多一次系咯。 系啊， 仲要加埋佢今年做过嘅一啲嘢，跟住去反证翻佢讲嗰段嘢系真嘅。 咪系咯， 今年即系又讲明个行为 吓， 其实系咯，我咁样讲。 咁你从 反证即系。即系佢绝密录音公布咗之后一年，所做嘅嘢都差唔多可以证实佢讲嘢齐啱嘅啦。 系，咁所以我系冇断章取义咯。 你掟噶啦，佢滕文鸡嗰时你妈，你嗰时你大妈问题讲到同佢有啲意见不合，跟住佢屌佢老母，同陈喺留言度话同滕文鸡讲好捻多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系我仲有讲埋咧，阿长毛啊，佢话绿皮嘢古巴咁捻过瘾，你知唔知古巴墨西哥嗰个生活指数有几高啊？大佬，即系你收人绿皮嘢过唔过分啲啊？ 可能主要系机票， 都系几万蚊嘅。 主要系机票嘅，但系佢专家领队又好贵咯，个领队费。 唔系啊嘛，不如搵我去啦，话还掂我识西班牙文嘅。而家就揾緊啲準備考嗰個西班牙文標準試，不如揾我代下長毛啦，真係。 唔係你唔係專家領隊啊嘛？佢認為你 係咁，我或者我推介啲第二啲平啲嘅俾各位啦。嗱，去台北四日三夜，5000几蚊。舊年2017年去過，使2000几蚊。咁途中經過，咁途中經過200几年旅館，我都覺得好有價值嘅。 哦，咁你可以迟啲就打上网度分享下喎，写喺个 blog 嗰度， 写喺个 blog 度，唉，有时间先啦、我好似都唔系好兴，系咯，系咯，有时间做咯，唉， 系你分享下嘛， 可以去埋200几年馆，喂，有意义好多。 你或者喺我哋本土台嘅群组嗰度写咗出 post 啊嘛，啊， 哦，好啊，有，好啊， 系咯， 吓 你分享下嘛呢啲， 讲住咁多先啦。 OK，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好，冇问题。吓，尽力啦，我哋会好，多谢你电话，国生，多谢支持。 拜拜。 OK， 拜拜。 好，拜拜。 喂，玲牛，喂，讲起咧话，即系咩啲人开台咩咧？ 啊， 喂，其实咧嗰阵时啊，我哋啊，即系我啊吓。 系你啫，都系你啫。 嗰阵时咧练习咧，嗰阵时点解会练习咧？就系、是、有一次好偶然听到啊，即系个播音皇帝咧嘅钟伟明大哥依一作一股噶啦，就喺香港电台嗰度讲嘅，就话咧你首先你嗰啲咁嘅咬字啊，各样嘢点样练习咧？点样练习语速啊、语调啊，各样咧就系、是、通过读报。咁你话如果依家嗰啲报纸好垃圾嘅，你咪去上网抄翻《华侨日报》嚟睇咯，系咪先？真系个基本功就系要练习得好好先得噶。 你留意一下每一个的即是节目那个主持人，如果他有很强的感染力，他那个咬字是一定是吐字是很清晰，每一隻字都是很清晰的，啊，很用力的，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我这样有没有骗你的，啊， 这个不是表达不到的情感的 吗？是啦， 表达不到， 他不一定是说得很激动的，但是他每一隻字吐字是非常清晰的， 很实的， 是啦，很实的，就不是那些黄于桥，我不是因为为了踩你才这样说，你这些你都要有进步的，这件事是真的，啊，你刘永康那些讲的不得咯，就是得的神速得了，使乜整个踩我啫，说我网络废人啫，就是你不得啊嘛，喂，这些真的可以通过练习是练回来的，啊，当然他不会有这样的闲情日志去做这些事啦，但是在这些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大佬，唉，不过那时我是很后生的，真是靓仔是吧，啊， 十几岁啊， 当时小学没十几岁啊，吹水 几岁啊， 很后生的嘛，几岁又夸张十岁到啦，唉，真是不是的，这件事一定要的，你练习了你那些东西成世的，啊，他说好过你那些说话又漏口啊，一嚿嚿啊，同埋你咬个字咬得唔实咧，都系唔得嘅吓。你留意一下，系咪郁敏啊、董彪啊嗰啲？喂，你听一下知啦，系特别有说服力嘅，讲得吓。当然佢内容系本身系已经系好坚实啦，系咪先？但系佢嗰个语气啊、语调啊、语速啊、吐字啊，系特别系有说服力同埋感染力嘅吓。呢啲值得学噶，唔系喺度乱咁，系咪啊？不过听就听，唔听就算啦。呢啲都系多数唔听啊！而家啲人 唔使去直播，人哋直播有个样噶嘛。 咁啊系， 咁就所以已经系打破咗你嗰个界限噶啦。 O K， 咁依家呢个新时代系靠个样，咁都唔紧要，都要有先得噶。佢嗰次冇所谓噶。嗱，你嗰次做啲咩节目啫？包住个头，然之后喺度脚揈揈揈个脚板，盲一睇到你想做乜啦，黄于琪。 戴住口罩系嘛？好似系嘛？ 戴住个黑色口罩，然之后揈下揈下脚板，屌你老咩？你即系呢啲系做咩啫？系咪先？做咩啫？吓？我哋做节目使唔使咁样噶？系咪先？做节目就是做节目啊嘛，系嘛？你嗰啲系做咩啫？一系你学阿黎牛或者玩嗰啲叫咩抖音啊，依家好兴嗰啲，影住台度揈头揈计嗰啲咁样，系嘛？嗱，嗰啲咪好咯，系嘛？有咩嗱？依家刘永康啊，又哦，唔系，依家唔系，依家出嘅，有啲人 send 俾我，寻晚出嘅，唔使 send 嚟，睇咗。好啊，继续接听电话。他不信都冇办法噶啦，呢啲嘢好紧要噶，唉，好啦，我哋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嘅益友啦。嗱，81912047，81912047，喂，早晨，点称呼啊？ 我系小明啊。 系小明你好。 喂，神驹，好耐冇见喎。 系早晨，早晨，系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节目。 无恙啊嘛。 冇咩事，冇咩事，一个私人嘅事嚟嘅啫，嗰啲系啊。 哦，冇啊。 有心有心， 表达下啲心意啦。 好啊，好啊，请讲啊。 就系都多谢你嘅，其实咁多年嚟， 系 啲刀口位都系你食晒咁样。 我冇咁讲，我自愿嘅，我呢啲系我自愿嘅。 咁我哋呢啲都。做得唔多啊，不过卵嚟表达下心意咁啦。 多谢多谢，记得多多你最近做足益者三友就已经好支持我哋噶啦。 仲有就讲下， 系 见你今日都有讲下阿黄于桥同埋小丽老师嗰啲啦。 哈哈哈哈， 咁我都睇下掹车边讲一两句啦。 系冇咁讲，请讲下。 佢哋即系佢哋嗰个，即系佢哋嗰个推论咧，佢哋即系佢哋。辩论嗰阵时咧，佢哋你啱啱咪拆咗个套路，咪三部曲嘅。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唔知啊，咁讲啱唔啱啦。其实佢哋有啲咧就似 Netflix 嗰啲咧后设伦理学啊，即系任何一件事个基础里面去再推一层， 嗯， 即系将最基本嘅嘢咧再分解一次咁样嘅。咁佢即系佢哋系，但系有阵时咧，你为咗即系有啲似为民造情啊， 你明唔明咩意思啊？你如果有讀文學史咧，啲即係為民造情其實冇乜意思啊。 嗯， 即係舉個例咧，可能有啲人咧到而家都會喺度定義2016年嗰個係一個咩運動嚟嘅。 嗯嗯嗯 咁咧，大家聽落去咧就覺得哇，好有學理啊，哇，好有學識啊，哇，知識分子。但其實有陣時佢即係為多角度而多角度，同埋為咗。即系为咗分解而分解系冇乜意思 嘅。系嗱，正是啊，喂，同意啊，阿小明呢个讲法啦，佢就系为多角度而多角度，为标奇立异而标奇立异啊嘛，为咗个独特见解而独特见解啊嘛，咁有乜意思啊？系咪先？ 系啊，同埋仲话你，即系佢有阵时对你个攻击，其实即系佢哋有啲似咩咧？即系而家咪俾人哋 target 晒嗰班人咧，其实佢哋冇讲啲好深嘅理论嘅，佢哋就 系 hit 中个目标啫嘛。 系， 即系佢哋就即系系啊，即系其实有阵时你即系佢哋即系为咗为推论而推论咁嗰啲咧，其实你最后屘你唔觉得佢哋讲啲咩？ 当然啦， 听咗有个好出 吓，唔系我讲埋先，喂，我好同意阿小明讲呢一句啊，喂，唔需要个好深奥嘅理论噶，最紧要系啲听众听得明你讲乜先得噶，系咪先？要一个简单，同埋你表达得到嗰样嘢系。中到嗰个点就得噶啦，系咪先啊？咁啊，你继续啊，小明。 系即系可能有阵时，可能有啲人到而家都仲喺度话紧自己系咩门派嗰阵时，但系其实你任佢讲到点到啦，佢喺嗰个即系有冇约束力法案啊，或者佢究竟有冇真系好根本咁样推动到啲意念，其实即系有阵时讲是非都冇用嘅。 吓、啊， 即係嗰啲學者或者有陣時，如果啲上位嗰啲人咧，我覺得佢其實應該學下堂主嘅，即係講嘢仲方嘅，唔使咁多賣用嘅。 咁咪係咯， 佢就係諗住咩就去後次倫理學咁樣啦呢啲，即係 step back 一步再分解嗰個倫理，不過就俾你踢爆咗咁，我就即係我唔知點講啦。你們説得不夠，我講要加以補用錯啊呢句。 真系讲得好啊！唔系你话阿堂主，喂，堂主写嗰啲文当然系好中到嗰、那个，即系嗰个点啦，系咪先？即系最紧要系中到就得噶啦，唔需要借搬埋晒嗰啲好高深嗰啲咁嘅咩词汇啊，咩理论啊。喂，你最紧要系浅白啊嘛，行文，同埋你最紧要系令到大众啊明白啊，唔系喺度嚟抛书包啊，咩标奇立异啊，为讲而讲啊。你睇下佢写嗰啲阿黄于桥嗰啲咪系咯。啊！到最后竟然间话喂，偷拍群底都唔系大奸大恶嘅，咁你做紧咩啫？咁你嗰个理论基础系咩啊？你反偷拍个理论基础系咩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系都仲话你系废人，即系可能阵间你冇喺度讲经嘅，但系你就系打实咗对家，就咁简单。 喂，我唔会讲嗰啲嗱，阿小明就讲啱啦，你又发现到一样嘢，我从来唔讲经嘅。喂，我要做。就要做到嗰件事出嚟就得㗎喇，有效果做得到。喂，比如话拉到呢一个社民联渗透学生会，喂，你做得到咪得囉，係咪先？我使乜同你讲咁多理论啫，我从来唔讲呀，係咪先？最紧要系喂，最紧要我再讲一样嘢，就系我同黎牛啊同陈兴旺都咁讲啦。你做陷任何嘢都好，你唔好理个过程咁，最紧要有一个结果，过程系唔重要㗎，结果先系重要㗎。系嘛？讲咁多喺度讲经，你有人听你先得噶，系咪先？嗱，啱噶，所以我好同意阿小明啊呢个讲法噶。 政治就系动员嘅啫，讲到尾。 系啊， 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人话呢个世界荒谬嘅。其实根本就系动员 讲 到尾 嘅。系啊，最尾即系点人头啫嘛。其实系咁讲咩经啫？唉、哎，真系啱噶，你呢样嘢系。 喂，咁啊好啊，喂，你顶住啊，加油啊！ 好，喂，多谢你。吓会 喂我迟啲 再讲。O K， 多谢你， 加油， 好，拜拜。 好，拜拜。 吓、啊，咪呢个益友阿小明都讲得好啱噶，呢啲系。 深入浅出啊！ 真系深入浅出。 唔系， 我冇意思 嘅 呢一 个 字，大佬。 啊，深入 浅 出， 你笑得咁尴尬，我 使唔使九浅一深？ 咁可能香港人会 比 较接受 啦。哦，系啊，系啊，即系唔好成日都太深。 我哋快乐啲啦，同事。 系 你激死， 咁 都你出到一 个 字嘅， 你 讲 先 啫 嘛， 好似我语带相关咁 特登。唉，我唔知系咪语带相关。 啊，真系犀利，同你做节目都好过瘾嘅，阿黎牛真系。 有时 爆一两 句啊， 系啊，哦，咁我哋就喂，即系讲起咧，你话即系做节目，喂，以前咧就喂，我因为讲起咧，即系啊，头先阿小明咧就话我即系提起咧话食晒都口味咧，喂，我想讲翻咧，因为我突然间醒起就系、是、嗱，有两个益友咧，嗱，当然有之前我退网啦，吓、啊、私人原因啦，咁咧就好多益友都 PM 我慰问啦，吓、啊。有啲系当面见到我慰问，我都好多谢。但有两个咧要特别咧去提一提嘅，就系点解咧？因为咧平时我其实出街咧都会塞住只耳嘅，即系戴 earphone 嘅。咁有两个益友咧都系，喂，我塞住只耳，佢都专登同我即系扬手同我打招呼，咁去慰问我，同我倾偈。咁我好多谢佢嘅，吓、啊，即系呢个系真系好 热情咁、 啊、 样， 系啊，好关心你啊， 街坊嚟 嘅。不是街坊嚟，一个是在太和那里撞到的 Jaden， 一个在西营盘撞到 Ada， 即是要多谢他两位，因为真的很关注你才会你塞住只耳都听不到的了，已经是是不是、啊、他都跟你打招呼了，这个是很关心的，当然有其他的益友不要在这逐个讲，但就、很多谢啦，真的、啊、这件事很重要的、啊，即系有啲人仲喺度嚟话我哋收钱嗰啲就好无聊，你买嚟牛有冇钱收啊？做咁多年， 真系冇。 喂，我哋又好感恩嘅。以前咧就真系因为有啲嘅嗰阵时就唔系叫益友嘅，嗰阵时我哋叫咩巴打嘅，不过依家换咗平台，我哋 就 益友。 即系兴趣嘅啫，边有钱收啫？ 嗰阵时咧，我哋都冇 server 噶啦，呢啲真系要咧啲历史讲翻出嚟。嗰阵时有个人咧就叫高登 CIA 嘅，吓、啊，即系网名嚟噶吓。嗱，到依一刻我都好感恩，佢而家去咗 UMY 啊。 佢好似系录，系咪录嘢嘅负责？ 佢唔系佢 archive 嗰啲啊。 佢提系啦，佢录 archive 同埋提供咗个 server 俾我嘅，那个 shoutcast 个 server 咧，佢免费送、哦、提供俾我嘅，做提供咗几年嘅。依、哦、家去咗 UMY 嗰度做，咁唔好讲人哋个名啦。喂，我到依一刻都好感恩嘅，因为嗰阵时系你我系做紧学生吓，佢啊即系嗰啲server 咧，其实要俾月费嘅系。即都几嚿水一个月嘅，依家咁你做紧嘢，梗系负担得起啦，系咪先？几嚿水不都其实好贵嘅，屌！咁但系嗰阵时佢都无偿咁样，佢因为欣赏你个节目而去免费送个 server 提供俾我，咁到呢刻都好感恩嘅，系，因为冇嗰个 server， 其实以前就冇平台去俾你表达同埋练习，系咪？咁啊，所以啲人唔好净系话我记仇啦、嘥气啦，咁我唔通我突然之间整个节目出嚟感恩台咩？系咪先？系 恩怨之声， 恩怨之声咩？又抽水，咁啊某君又可以做个叫恩客之声啊 嘛？唔系，我都有得做噶。 喂，恩客心声啊嘛，嗰、那个系叫做即系话俾人听系嘛？哇！即系 咪真系即系啲讨论区嘅声音版咯？ 系啦，即系 包 胶嘅声音版咯，即系俾家用啊乜啊嗰啲用个声音嘅专栏形式表达出嚟。 喂，其实真系可以有一个咁嘅节目嘅喎，有啲网台，即系我唔系讲我哋啦，当然 系。 哇！整个咁嘅恩客之声，咁啲客咧打上去，就好似旧时商台无人驾驶咁样，一路喺度讲包胶。 就某某王技师咁系嘛？屌你真系 系啊，真系得噶，跟住又变咗卖广告平台啦。 系啊，咁啊到时咧又唔得噶啦，又变咗咧卖广告啦。系啦、啊，就变咗咧扮即系嗰啲叫做线稿啊，打电话上去啊。 线稿打手啊，打手 系、啊、打手啦，唉，真系唔系啊！以前有噶有线有节目叫《胜在任你 call》啊，陈明君做噶嘛，主持系吓 系做啲咩节目噶？ 不过嗰个系嗰个唔系讲包胶噶，嗰个系讲咸嘢噶。 讲咸嘢就好多啦， 啊、但系讲包饺真系未苏花未见过有一个系，即系呢啲触及红线，大佬， 即系有触及红线， 而且咁啊叫做包饺节目，叫做恩客之声啊，真系。 喂，唔系，我觉得就咁个名都已经系红啦。 不过名已经啊，即系啊啊， 已经够杀啦， 即系改得好好啦，系咪先？恩语之声嘅相反就系恩客之声。 点样食正嗰啲基督教反对咧？ 你想激死啊？蔡志深 咁啊，真系红到爆啊！嗰、那个人物之声。 我哋收视好高添，你知恩怨之声长期零点啊，以前 嗰啲咩明光社谴责啊， 谴责啊，系啊，啊都 OK 噶，你话如果整个咁嘅节目系咪先？ 哇，一定，我觉得一定好红，起码收到广告费， 起码我起码我会有兴趣 收钱啊，嗰啲真系 有兴趣听下八卦下，睇下人哋讲咩啊，呢啲系咪先啊？真系好贵，好啦，我哋继续听电话。 好啊， 啊，好鬼正嗱，我电话号码系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 城区， 喂，你好，点称呼啊？ 喂，城区， 系你好，早晨，早晨。 啊，我姓黄嘅， 黄生你好。 反啊！ 我要熄咗后面嗰度先喎。 喂，你熄咗收音机先喎，系啊。 哦。 好 收音机，电脑嚟嘅，而家系直播啊！讲惯咗嘛，我哋当自己商台啊。 系啊， 好啊，喂，黄生，早晨。 我估唔到你会开翻台喎。 唔系嗰阵时我都讲后会有期嘅，如果唔开就后会无期噶啦。 哦，冇啊，我系你喺书展俾阿黄仁达空啫，系咁听你啲节目听翻。 哦，多谢多谢，即系你系好后期先至听噶，你依家近期先听噶。 系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吓， 前热狗支持者。 哦，你前热狗支持者。 又系前热狗支持者。 喂，咁你退咗网，退咗教噶咯，系嘛？离咗教噶咯。 我都冇加入过。 O K， 我 冇加入过。 你支持啫。 2012年最癫系2012年选举嗰一日。 系 帮佢哋派全班噶嘛， 助选 O K， 八个都同我喺我隔篱帮我同我一齐派嘅， 明白明白， 系啊，车我周围去派全班咯， 哦， 咁系啊，咁、啊、你开翻台咪打个电话俾你咯， 系、啊，好好多谢你啊，呢一样，好喂，呢啲支持都好紧要啊，你明唔明啊？你又唔收钱啊，咁系咪先啊？你打电话上嚟咁啊，啱啦，真系。多谢晒你吓，好有心。 平时去做 gym 啊，听住你啲节目噶，重温。 哇，得唔得噶？听我啲节目成日好好笑啊！ 听住个笑声喺度跑步，黐线！ 做 gym 听我哋节目啊，小心啲喎！啊， 系咁听你屌查郑重泰。 哦，唔系呢个 好听嗰集， 呢个下集我哋会揾翻兴旺诊回归咧，就会即系讲呢个热狗噶啦，因为佢搜集，其实佢搜集咗好多资料噶，系啊。 如果佢下年再开书展啊， 系， 我会去书展面佢个档面前食热狗啊，同埋掟嗰啲金钱龟啊。 哦，唔好掟嘢系嘛，掟金钱，唔好掟嘢系啦，我哋唔主张掟嘢嘅。 喺佢面前抌落垃圾桶咯。 我抌落垃圾桶就得，咁啊得。 咁你金钱龟喎、 啊，系咪动物嘅？ 金钱师 啊，哦， 金钱师，哦，金钱师，哦，喂，你唔好变咗虐待动物啊，俾人哋动 保。大佬衰嚟好烦啊，大佬。 啲动保人士听到话我哋虐畜台啊，大佬，即系你 掟。 何来咧？就 咁虽然唔系叫金钱龟咩？ 唔系，佢嗰本叫溪前诗，你金钱龟咧就有歧义啊嘛吓。 咁噶， 系啊，叫溪前诗。 嗰阵时2012年佢嗰个书展咧，系我仲买埋佢嗰个乜嘢模型，掟埋落垃圾桶喺佢面前。 O K， 咁都好啊。 即系如果佢再开书展嘅话， 佢有冇钱开啊？下年仲？ 啊、我希望有啦、啊，希望可以做到啦、啊，有事多年咯、啊，希望。 是，喂，佢今年年宵都继续搞噶，可能会。 吓、啊，咁啊，咁佢年宵会掟啊。 哦，唔系你掉落垃圾桶好啦，唔好掟佢啊，记得唔好做违法行为吓、 啊。掟落垃圾桶啊， 掟落垃圾桶就得。 手 法啊，唔系啊，费事啲人意言入罪啊吓、啊，小心啲啊，因为我哋嘅节目多人听。 明白， 好唔好啊？喂， 掟落垃圾桶啫。 O、okay, K， 喂，咁啊，多谢晒阿黄生你电话啦，真系。 好，系咁多啦。 喂，多谢你支持啊，继续。喂，继续听我哋节目喎、啊，黄生。 哦，会噶啦，会噶啦。 O、okay, K， 多谢你，拜拜。好，拜拜。 拜拜。 啊，阿黄生都好犀利，做 gym 都听我哋节目呀。 真系都几搞笑。喂，你可以整个 app 啊？ 咩 app 啊？ 定係有笑聲嗰啲 workout 七分鐘咧 ？Seven minutes。 我好似网络有噶 ，YouTube 有人帮我 cut 咗出嚟噶， 系咪？系咯，咁啊，个 app 好易写啫嘛，系咪？咁啊，慢速快速 吓，哦，即系跟住个笑声嚟去跑步啊，做到咗。 系啦，哇！我见到人写一路好啊，一路做，一路笑到有腹肌。我见有啲有讲， 喂喂，你笑咧系会喐到个横膈膜噶，其实系会。 系会打 C 嘅噶，吓唔会打 C 嘅，系会嗰个横膈膜系会咩噶嘛，喐动噶嘛，真噶、哦。 有用嘅真系。 喂，话说咧，讲起笑声啦，嗱，因为咧，我识得即系啲朋友咧，即系现实当中咧，成日都话喂，我个笑声同我喺个台度一样，我应该一样喎，系咪啊？唔通播带咩？ 唔一样啊？ 咪即系佢又话，即系我把声系一样啊，笑声系一样，咁梗系啊，系咪先？ 因为同一个人嚟噶嘛。 因为同一个人唔一样噶。同埋，喂，同埋我哋唔系撚声噶，你睇下嗰啲。 我哋嗰啲系发自自然噶嘛， 系啦， 系即系唔系好似旧时 TVB 啲节目咁咯，跟住讲完嘢播啲笑声出嚟噶嘛， 系啦，同埋我哋讲嘢唔系捻把声出嚟，系我好耐以前已经俾人话我系中坑嘅，笑我把声嗰阵时十几年前，点 为之捻把声啊？ 即系专登，即系你听下刘永康咪知咯，点样捻把声？ 我就唔想听啦，你讲乜？ 即系好作状啊！ 哦，即系戳嘅， 即系 戳 声系啦，戳声我为之撚声，我叫做。 哦 ，OK，OK， 即系唔可能唔需要咁样去做咧，即系真声嚟噶嘛，吓、啊、我讲嘢把声就咁衰噶，平时即系好耐以前已经系咁样，就俾人话啊嘛，其实我唔想咁样噶，啲人就话我同个样唔系好夹噶嘛，嗰阵时系咁话噶嘛。 啊，有差距。 系有差距，把死人声。 把声就。咪开始个差距越嚟越缩。 你哋唔好讲嘢啦，嚟噶。 十年前嘅差距大。 唉，离谱啊！真系喂，你到依家都好大差距啊！哎呀， 我而家惯啦，而家开始啲人。 咩惯啫？根本就唔系，都唔惯嘅。见到我样都系，哇，好后生喎，咁样啊，真系啊！咩 唔到你而家陈百强咁嘅声咩？ 而家陈百强啊嘛有， 陈百强啊有， 唉，咪呢个差距咧都仲系咁大，我觉得。 O K， 啊，你又知道我讲咩？ 我梗系知你讲乜，你真系 一讲你即刻起降噶喎。 喂，呢、這个喂呢、這个好严重嘅抹黑嚟， 你嘅转数真系好快。 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啊。 好 ，O K， 系啊， 听下呢位益友讲咩啊？电话又接通当中噶啦。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喂。 系到你啦，点称呼啊？ 陈启啊， 系啊 ，Robbie 啊 ，Robbie 你好， 系啊，你好啊，终于打到揾，系终于打上嚟揾你啦， 多谢 Robbie， 系啊，喂，点啊？你退网呢段日子系咪好辛苦啊？ 又唔系嘅，我觉得 太动人嘅。 我觉得又开心咗。 哎呀，你真阿玲啊，你真系讲得非常之准确，我讲得一句。哇！个个礼拜六选咗神区嘅节目，我真系有只我瞓得着，但系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嘅。讲真嗰句， 系咪啊？你唔好烧粉色吹捧喎。 嗱、啊，我又唔系烧粉色吹捧嘅吓。不过讲真嗰句， 系 真系听下听过嚟之后咧，系唔知点解突然间瞌着咗嘅喎。跟住第二朝起身，哦，完咗个直播啦。所以成日都听唔到你讲好多嘢啊！即系可能听一个钟头，跟住就瞓着咗啦。 咁你有冇 瞓着咗？ 喂，咁你有冇 系啊？ 听重播 好好瞓咯，即系你令到我瞓得着，几开心啊！呢啲嘢。 我唔系你赞我哋定踩我哋噶？听到瞓觉。 梗系赞你啦！你令到我哋啲长期失眠人士瞓得着。 哦。咁你有冇听翻重播啊？咁样。 梗系有啦， 啊 okay、 有嘢就梗系要啦。 有听重播嘅， 因为始终有阵时夜播，咁我你咁我第二朝要翻起早起身噶嘛，咁我真系要即系啊瞓一即系可能真系瞓得着嘅。不过其实听下都真系，其实唔知啊，可能你把声嗱，即系呢样嘢我个人嘅评论啦，就是、你把声其实都几令到，即系好低沉嘅声音系令到我瞓得着嘅。 哦，咁样啊，咁啊即系争啲。如果低沉声音令到你瞓觉， 唔系啊，可能系令到 系舒服嘅，不过你唔好咁讲，即系然后抹抹擦擦嗰啲死热狗啊嗰啲。咁其实咧，我又想讲一样嘢喎。 吓、 嗰次阿黄于桥嗰段片咧，其实我特登真系为我特登打上嚟就系想讲翻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好令我好讨厌。 点解 咧？即系呢个黄于桥吓。你呢个黄于桥口口声声话对你冇仇恨啊，又话点点点，但系你开个节目去讲评，即系去讲你五样嘢嘅时候，你咪聚众咗一班反，即系你批评你嘅人，你嘅 haters 去又喺度刺激佢哋去到批评你啊，攻击你咯。根本你黄于桥，你唔需要自己出手噶，你讲句说话，根本就你吸引你班吓、即系直接讲你班狗公去到。攻击你咯，神态，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不似于前咁咯。你话自己女权，咁你咪动用你自己女权嘅力量啊嘛，使乜搵班男士去攻击你啫，或者你嗰啲假 account 攻击你嘅 hater 啫，都唔需要嘅。我觉得听完听个头嗰半，我应该好，哇！你使唔使咁啊，黄于桥？ 吓、 啊，我觉得好过分咯。 佢话我当我系朋友、啊，乜、啊、朋友啊？会喺你同热狗啊？对骂紧嘅时候啊，即系你喺度嚟还击紧嘅时候啊，会咁样落井下石，背后插一刀咁咩？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即系咁啊，但系佢中意动员嗰啲友物，就佢动员咯，系咪？我相信我哋嘅益友又会好坚实，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嘅吓。 系啊，老实讲句，我都有热狗嘅 friend 啊，但系我哋嗱，即系我系仲要系大家都系教友嗰啲添，但系我起码一样嘢，我唔会。喺个背后讲咩，即系我唔会佢 share 热狗嗰啲嘢，我喺度话咧热狗乜，咁我嘅就 share 你嘅片出去啦，佢都唔会去反驳任何嘢噶， 嗯， 系咪先？大家都系各有立场噶嘛，大家系朋友的关系，虽然可能政治立场唔同，但系有啲嘢系咪大家都应该有啲道，即系我觉得有啲道义咯，朋友道义，你点会啊喺你即系喺你可能退网或者退即系退隐嘅时候插一刀一遮之耳，即系趁人哋哑咗去到。话你真系咁衰嘅，真系。 即系佢谂住我已经死捻咗啦嘛，可能，唉，咁啊唔知佢啦。 系咯，即系佢你话日后会有期啦，讲明你随时去到出嚟讲啦。不过讲真，我哋都要多谢黄于桥，如果唔系喺度身痕， 吓 点会有得再听翻神曲嘅节目先？大家各位依家系咪认同先？系咪先？ 多谢多谢，咁啊，我哋会下个礼拜就会继续。做节目啦，希望系会，因为头先其实都争啲做唔到啊，吓头先嗰个线路都有啲问题，所以改过嚟嘅嗰个开台时间系咁，但系收尾都搞翻掂吓，都托赖啦，好多谢大家支持。 吓系啊，真系神区唔好嗱，即系讲真，我哋个个礼拜做梗系好啦，但系你真系要按住你情况去做啊，唔好夹硬勉强做啊，即系可能有啲储埋啲嘢，一次爆啲热狗啊咁啊最好啦。 系啊，最紧要系嗰个情绪都紧要噶。其实系你谂下，嗱，你谂下，你谂下一条友，即系一条友，佢系冇钱收噶，但系咧又成日，喂，好似头先阿小明话斋，成日喺度嚟喺嗰啲刀口位系咪，同嗰啲又左交喺度斗啊，咩又斗啊？喂，即系会有情绪噶咯吓，呢样嘢系。希望大家都会体谅啦， 系 嘛，希望大家都会理解啊吓。 明白啦，喂，阿神驹啊，我想讲样嘢嚟听啊。 好啊，好啊。 你应该留意我 Facebook， 我都会睇香港足球啦。你大致都估到我支持边队噶啦。 系，咁啊，点咧？你想讲阿 Mendes Lau 嗰啲啊？定系咩咧？ 唔系啦，嗰啲车迷我哋唔理。 车迷唔理。 我发现咧，系港超嘅球迷好多都系你嘅益友嚟噶。 喂，港超啊，好嘢、啊，即系我见到系你哋成班嘅益友都有去睇噶、 啊。 系 啊， 其实真 系 有 阿威赛啦，你应该知道佢追击黄兆健嗰个啦。喂，佢和富大埔嘅打气团啊嘛。 系啊，系威赛，我知运头堂啊，威赛嘛，系啊，系啊。 系啦、啊，威赛我都识噶，其实不过佢系和富大埔嘅打气团嘅核心成员啦。我就系香港飞马嘅，但系我发现好多杰志嘅球迷都系你啲益友嚟噶。 喂，系咪同佢打声招呼先？所有杰志球迷益友啊。 哎呀，系啊，好多噶，我发现好多杰志嘅。朋友都系你嘅益友，不过我发现都其实都好多港超球迷都系你嘅益友，仲有其实陈兴旺我都知系小杰仔嚟噶，我记得陈兴旺都系支持字嘅。 系啊，佢有睇港超噶，佢成日去添啊。 喂， 佢成日同啲朋友去添啊。 你落嚟睇下港超啊，咁 好啊，可以大家约埋噶。 香港足球 啲健康节目 就今个星期六 喂， 就今个星期六嗱两点半啊，大埔运动场就正正阿开吹对和富大埔对正我土嗰队香港飞马喎、啊，喂，一次插下啲益友都好啊，两个益友喺度我打对台喎、 啊，系咪就喺大埔？ 打得到啊， 就喺大埔嗰度啊，我睇下有冇时间过去啊，喺大埔系咪？ 系啊， 哦，好啊，好啊。 系啊，有就系、是、叫知你大埔先过嚟啫嘛，喂，有时间过嚟探下我同阿开吹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礼拜六两点啊嘛。 好啊， 我写低佢先，两点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写低佢先。 喂，好啊，有机会过嚟啊。 大埔， 咁我都唔阻住其他益友嘅时间啦，唉、哎，都系好开心咁，即系可以搵到阿陈居倾两句啊。 喂，多谢晒阿 Wobby 嘅电话先，多谢支持。 喂，好，好，好，再讲，再讲。 OK， 好，拜拜。 OK。 哇，原来好多港超嘅球迷，我都知啊，我又唔知好多系，因为我见到 Facebook 咧，佢哋周时都有贴出嚟嘅，吓、啊，即系去睇。 但系港超。唔啱你喎，冇得到、啊。 冇得到。 睇波不到波啊，真系。 咁都冇所谓嘅，睇、 啊、支持下 本地嘅足球。吓、啊？ 同一个区啊？ 喂，咁啊要支持啦，本系呢个系直头系本地之中嘅本地啦，呢、這个系自己嘅区吓，呢、啊這个要支持嘅。 头先嗰位益友好搞笑， 点解咧？ 我成日都好似听到佢啲潜台词咁样咧、 啊， 叫你谷埋一次过，一次过射就唔好成日打飞机，即系唔好人人又好似关心下你嘅身体咁样。我觉得系佢好似系语带相关咁啊。 哦，即系唔好净系频咁频密话打飞机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就包装得好好喎，嗰啲话。 呢个网路打飞机啫吓。网路打飞机，即系储埋一铺先至出，系咁啊，都系噶，系咪先？呢个好笑， 你次次储埋都系爆得好大镬噶嘛？ 系好 搞笑。 咁好啦，我哋就喂嗱，即系另外讲埋咧，就系话嗰个 YouTube 嗰处嗱 ，YouTube 咧依家暂时我哋又开放咗嗰、那个。聊天室啦，但系因为咧我冇办法咧去睇嘅，睇唔到两边嘅，咁所以咧如果喺 YouTube 睇紧嘅益友咧，尽可能就可以去翻 Facebook 嗰度留言嘅，吓、啊，即系因为我冇可能两边睇噶嘛，同埋嗰边系即系你 少啲人应该， 嗰边少啲人，因为依家我哋就 Facebook 就仲有1000位益友咁啊。YouTube 就880位咁样啦，都1800人啦，系咪都唔拖奶噶啦，唔曳噶啦吓。好啊，咁我哋就继续听电话吓。依家Yvonne都听紧喎，喂，我应承咗去搵一集同佢讲啦下流行曲喎。呢阿Yvonne叶啊，喂，早晨，因为又喺搏紧搏通紧，时间咧嚟到星期日嘅。晚上11:42啦，喂，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喂，早晨陈区， 系到你啦，点称呼啊？ 高老全啊？ 吓？ 高老全？ 哦，高老全，哇，呢个名好经典喎、啊，高老全拍电影啊你？ 系啊，唔系，以前你花名嚟 嘅。哦，花名嚟嘅。 系啊。 早晨。 之前你话退网。 系。 以为咧就冇得听啊！依家咧，琴日你又改期啊嘛？ 哦，系啊，系啊，琴日 以为哎又冇得听。 唔系，琴日嗰个改期嗱，我又啲人咧又话我弹出弹入就唔系嘅，因为琴日咧就周末嚟嘅，我就话下周会再聚嘛，咁啊已经系星期日就系为之每一个星期嘅第一天， 即系个礼拜嘅开始啊！ 所以系唔存在弹出弹入呢个问题，因为周日啊嘛，周日就第一日啊嘛，个 calendar 里边吓、啊、就系咁啊，好多谢你支持啊！ 冇所谓，吓最紧要就有即系、就是、你做翻节目啦，因为依家今日就算今日咧，听到你做节目咧，我都系当最后一集咁听噶， 唔好吓吓。我哋希望会继续做， 大家都支持你啊！你最紧要就自己开心。啊、开心就做节目咯，如果想唞下就唞下咯，冇乜所谓嘅。 系啊，呢、這个都好紧要噶，关于嗰啲情绪管理啊，嗰啲嘢吓，因为你始终系 最紧要就 16年到而家啦， 你开心啦，咁你 你如果是做节目的，那我们都开心的。不过你你总之就得闲就做下直播啦，我哋点都支持你。 好，喂，咁啊记得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喎、啊、吓。 有， 多谢晒，多谢晒高老全。 讲翻以前啊，以前我听你咧就系、是、喺 YouTube 啊听嗰啲翻版先嘅。 哦，嗰、那个咩黄杨达，黄杨达正咩系嘛？吓、啊、，YouTube 重温嘅系。 系啦。 跟住后嚟点解会 讲下后来咧就即系揾翻你啊，就变咗听 Facebook 直播啊，就冇听 YouTube 翻版啦。 哦，多谢多谢，好有心、啊、你都。喂，有个人喺喂喂喂，未先咪我 hold 一 hold 住先。有啲人话有益友喺 YouTube 放咗10蚊喎，系咪啊？ 你大镬啦！ 哎呀， 放咗10蚊俾你啊！ 咪退翻、 哎，收咗钱啊！ 退翻钱先， 推住，又要退，又要退 网，又要退。唔系 Victor， 有 Victor 奖嘅益友系俾咗10蚊鸡，要点样退翻俾佢？喂， 捐咗佢咯。 啊，捐咗佢咯，系啊，唔系捐俾马会嘅，我哋捐翻佢。 真 系 麻烦啊！ 我 咩 差啫， 捐咗去 奥比斯 咯。 啊，唔系你捐俾啲唔好叫鸡嗰啲组织啦吓，唔系点样停翻佢先系，真系。 原来又可以咁样俾到钱嘅。 系，依家可以直接，唔系依家城寨好多噶，同埋花生台都知唔知啊？阿长毛一嗌人货金，佢哋啲友就俾几嚿水咁捐噶。 哦，真系而家好似。即系好似大陆族，好似大陆化咗喎，打赏喎。 喂 ，YouTube 系啊，依家有噶，可以 打赏 啊，即时噶，系啊。好啊，我搵翻个功能啊，大家唔使货金啊，多谢晒先吓。我一阵先，因为我一搵翻个功能出嚟 disable 翻佢。喂，咁啊，继续先啊，高老全。 系，我讲两句啊，阿中大 email 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即系我觉得佢咧就走出嚟，即系开头我就乜都唔知嘅，即系冇话知道佢卖嗰啲唔知咩相嗰啲啦。 系 咁佢咧出闹嗰啲影底嗰啲变态佬咧，其实就即系睇落去咧，开头唔知咧就觉得OK 啦。咁有个女性就觉得呢啲系变态嘅，咁冇嘢。后屘咧就知道佢。譬如賣呢啲相咧，咁大家都知道你，我想問阿神區，你有冇即係鬼有鬼揞眼啊？望過呢啲咁嘅相啊？即係佢賣嗰啲咁嘅，有冇啊？即係唔係話你特登去睇啊？我都唔係特登去睇，我都鬼揞眼。 咪有人，咪因為好似有啲人咧喺嗰啲留言嗰度貼出嚟，我都有鏟過嘅，好似係嚇。 係啊，咁咧，我就有個諗法啦，就。因为影群底嗰啲咧，大家都知道系一定系变态佬啦。 系啊，同意啊，违法行为啦，而且系吓。 系啊。咁我觉得我自己睇咗个嗰、那个唔知边个啊四头身美女咧，嗰啲相咧，我觉得睇嗰啲人都系变态噶、哦。你仲要俾钱睇啲友都系变态噶、 哦。我觉得 佢 喂，高总传啊， 系呢个 email 走出嚟。 咪有啲人咧系可能以猎奇。猎奇的方式心态，即是当人看奥妙展咁睇咧，可能即是猎奇啊，系嘛？ 都可能咁咧，我觉得咁两种人都是变态，会不会是因为佢走出嚟，是不是因为撞客啊，即是抢客啊，所以佢走出嚟指控啊，会不会有呢啲咁嘅可能呢 嗱，你讲嗰样嘢咧，就都有人讲过嘅。我就个睇法系点咧？当佢做到第三部曲，走去帮翻嗰啲咁嘅偷窥友讲嘢嘅时候，又走去话呢啲嘢，呢啲偷窥欲咧系可以通过俾钱去解决嘅时候，咁可能佢咪暗示紧你，如果要睇呢啲偷窥嘢相啊，或咩嘅，咪买佢嗰啲咯。可能系咁咯，我唔知啊吓，我唔知呢一样嘢就。我唔够胆咁样肯定， 大家都唔知，不过我就 即系 喺脑海里面， 可能你会咁样联想，系啦 谂法咯， 系啦，可能你会有咁嘅联想都唔定，因为我都有咁嘅联想，就系话喂无论端端反完偷拍，又话偷拍偷窥欲，其实系冇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同埋俾钱去解决嘅，咁俾边个咧啲钱系咪啊？咁我唔知啊呢啲嘢。 系嘛？ 系啊，因为嗰两类相，其实我都望佢都好相同啊。即系如果系啱睇嗰啲咧，就对四头身咧，应该都啱嘅。 哦， 都啱睇嘅，系啊。 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走咁多，系留俾下个益友讲啦。你啊，大家都加油啊！ 好多谢晒你电话啊！啊，高老全 ，OK，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 系啊。咁因为其实同阿黎牛咧就协商咗今晚咧，即系协商啦，我哋 就系协商，协商会议， 协商会议咧就讲咗咧话我哋系做两个钟嘅，因为黎牛听日都要翻工，我都要翻工，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做到十二点正嘅系会，咁所以咧依家我哋剩翻几分钟咧，咁就不如我哋讲埋佢啦，系咪先？ 好啊，冇问题。 因为我哋都喂大佬好多嘢讲，喂一钟汉林听紧你节目喎、啊，原来。你好心你就用个分身入嚟听啦，钟汉林啱唔啱啊？佢想上位啫嘛，改歌唱衰我嘛，系、哎、我帮你唱啦呢一、這个咁嘅钟汉林，唉、哎、真系咩学生动员得你一条友，成个组织佢咩啊？佢嗰句嘢咩神区会战胜归来，本土派扫进棺材。本土派， 本土 啊，你系本土派啊， 王母娘娘， 唉， 又满天神佛啊，大佬， 本土派扫进棺材，面对新区批斗组悔改，嚟佢改嗰个咧就唔啱音嘅，呢个新区批斗一。神帝又有，屌你老母神渠唔啱音嘅， 神渠 面对神渠批兜，屌你真系，系咪低能啊你？ 大运河咩大佬？ 唉，吓、啊、你有啲友系嘛？走过去系咪啊？撑呢个钟汉林嘅，你咪撑咯，我冇所谓嘅。即系你，我觉得咧做人咧唔好咁低 B， 喺度眼红我哋嗰啲节目有人听，系咪？你喺度唔抵得啫嘛，其实系。屌你有咩？你讲嘢冇人听，你咪自己开咯，系嘛？喂，我哋都做咗十几年，我哋累积咗嗰啲经验，累积咗嗰啲嘅益友。喂，然之后我哋系的确系为本土派系做咗啲事嘅，唔敢讲话好多，但系都做咗一啲啊。你咪喺度学下，欣赏下我哋做咗嗰啲嘢，唔系话你，我知道你都喺度嚟有做，你系示威又去做乜？系嘛？咁我哋咪各自喺各自嘅岗位嗰处做嘢咯，系嘛？你去示威冇人睇，冇人理你，咁咪一回事啊！你唔可以怨我噶嘛，系咪啊？啱唔啱啊？咁我唔敢讲话我做啲嘢比你多或者点样，但系咪各有各做咯？屌你老母，关你乜捻嘢事啫？系嘛？关你乜捻嘢事啫？点样有网路废人啊？点样我嗰个系热狗私怨台啊？钟汉林。都快提你啊！喺有你提佢益咗佢，冇人识嘅，嘥时间，唔好入嚟听啦，自己开啦。依家嗰啲喂，我哋又冇唔俾你开喎。喂，或者咁都得噶。其实我同阿黎牛讲过啊，喂，我哋搵一集冇捻开，就请啲钟汉林啊、黄于桥啊、啊佢同埋佢条佬叫咩啊？嗰个男朋友叫做刘永康啊，嗰啲咁样走上嚟呢度做节目。我帮你转发个信号，屌你妈！睇下你讲嘅，咁有几人听咯？用翻我个 Facebook 做直播，屌你咪今日公道啦，系咪？我转播你嗰个台，系嘛？你咪睇下你啲人有冇闹你咯，讲乜捻嘢咯？ 同一个基本本系嘛？ 系啊，咁啲友都可能会啲友可能会闹你添，系咪？咁你咪睇下啲益友会唔会听咯？好简单啫嘛！喂，你自己嗰啲基本嘢做咗未啊？中学你啲大学都未曾升，讲咩嘢啫？一个大学毕唔到业，嘥时间喺度嚟，唔好喺度嚟关注我啦，关注翻你自己需要关注嘅嘢啦，系咪啊？又话我咩嘥晒啲力量去反热狗？屌你老母！如果我哋唔出嚟反热狗，你又冇得出嚟添啦，傻仔！你有咁嘅空间咩？热狗会买你账咩？热狗会俾你弹起咩？不知所谓。热狗如果唔系我哋企出嚟啊，屌你乜热狗喺度霸晒成个网路舆论啊，仲喺度霸晒讨论区，霸晒啲 Facebook 啊，讲嘢。屌你老尾，仲话我霸道，我有冇 cap 你黄于桥嗰啲图啊？唔系你 cap 我先，我点 cap 你啊？多鸠鱼真系，你各有各搞啦，唔该。我又冇阻止你去示威，你咩喺度嚟做咩啫？我开节目有乜问题啫？各有各做嘛，啱唔啱啊？ 其实最麻烦讲嚟讲去就系因为个台，如果我台冇人听冇人闹我，你知唔知啊？零九好麻烦 啦，一定系咁噶啦。 喂，如果我台屌你妈开嚟都系得嗰一架小巴装唔够，冇捻人理我噶啦，到时系根本就系讲嚟讲去就系个台，系嘛？咁当然我哋系好珍惜我哋益友啦，系咪？不嬲都系咁噶啦，真系攞心去交友噶，大佬。其实我话俾你听，自从两三年前第一次唔系书展嗰阵时，我未曾即系未曾露样，冇露相出书啦，叫做吓头嗰两本其实系冇嘅。嗰阵时我记得观塘啊麦当劳撞到有位益友，就叫做 Philip， 依家去咗西班牙啦。我哋西班牙有两位益友嘅嘛，吓、其实三个，一个就系 Philip 吓、做时装嘅，一个就系阿张生张太阿 Alex 吓、其实三个益友，咁啊同我有互动咧有两个，因为都冇我冇张太个 Facebook 嘅，其实系嗰阵时俾佢认一出系嘛，即系我开始觉得喂，原来你系网上同埋即系网下咧系两条腿走路嘅。吓、即系联系起嚟嘅，唔系净系喺个网上嗰度噏嘅，系有人认得你嘅吓、所以我系好珍惜嘅呢一啲嘅关系。屌你唔系系你呢啲咁样喺度，你去做咩啫？呢啲友系嘛？网路废人，喂，我哋系真系当系网路做区咁样做噶，点网路废人啊？你咪就你可以做噶，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加出色噶。其实钟汉林以前都有做过 Live Channel I， 冇人听啫嘛。他以前在 Channel I 有做节目的，原来即是现在执了嘛。 Channel I 是啊， 是 没了的了，即是以前本文前那个媒体来的，现在没了的了。 哦，是 是。即是我 no offense 啊，对于 Channel I 是。我对于这个讲这个钟汉林就不要又在断章取义啊。一会又煽动。煽动。那些有没搞我啊。其实你依家睇得好清楚噶啦，走去拉阿黄于桥嗰啲，走去拉你钟汉林嗰啲咩人啫？屌你老母咪啊张秀贤啊、陈乐行啊，成大堆嗰啲咁嘅友咯。陈乐行系咩人啫？系嘛？屌你老母咪就系迫害阿 Gary Lee 嗰啲人咯，走去唔落区又话走去报名参选，依家又话因为误会，其实冇去过维园区，咁我唔理佢啦。总之佢唔好同人撞区就得啦。你张秀贤系咩人啫？点样诋毁阿巴治奥啫？屌你咩嗰阵时咪我哋出声？是吗？你成班友走去咩啫？整个反仇大联盟出嚟都扮有咩用啫？你反得到咩？反唔到㗎嘛。多鸠鱼啫，即係好嘥时间呢班友。你自己做个台出嚟啦，你哋自己係呢啲门槛咁低，点解你自己唔做呢？係咪先？你有咩闹我哋冇用㗎？我哋事实上做到嗰啲你又唔去做。咁唔通下次有人走打电话上嚟讲某啲议题。我话你唔好打嚟啦，你揾黄于桥啦咁啊，唔得噶嘛，我哋依家唔处理过我，你打俾黄于桥， 转介， 转介俾佢，佢又话佢自己独立个体噶嘛，即系好似暗示我哋唔系独立个体，我哋好似收人钱做节目咁，我哋从来我哋够独立背个体无背景啦，讲冇责任我更加之冇责任添啦，啱唔啱啊？喂，好似 BU 嗰單嘢咁样，学生会嗰單嘢咁。喂，唔通到最后我察觉到原来社民连想渗透我都唔去咩呀，阻制止佢呀，系咪先？我都要做㗎嘛，呢样嘢系唔系你本咩土台啫，系咪先？咁你呢啲唔睇，你钟汉林嗰陣時喺边度呀，又有冇帮手呀？屌你咪，喂，我都唔系要求你去帮手，你但系你话我网路废人嘛，你咪各有各做咯，你中意派传单，你咪派传单咯，冇人接你唔关我事噶嘛，啱唔啱啊？真系麻捻烦嘅，你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因为个台，屌你老尾真系，喂，我又冇制止你开台，喂，我唔系热狗啊，热狗就话我哋嗰阵时连唱歌你点样，我哋16年11月开个台出嚟话唱歌都俾人屌嘛，又蓝凤凰，又乜又拆叶正淳一大扎。喂，咁我都冇阻止你钟汉林开台啦，咪各有各开咯。你开出嚟冇人听，你又变咗好似怨我哋咁样，唉，真系 眼红者勿入啊！屌，你下次开个标题眼， 眼红者勿入。其实有咩好眼红啫？系咪啊？呢个台除咗我哋建立咗同一班益友嘅 即系嗰个朋友嘅关系之外，呢、這个系最珍贵嘅。我话俾你听，吓呢样嘢真系最珍贵嘅。咁你话钱，我哋自己各自打工、各自做嘢都有啦，系咪够使就得啦？就唔系有金主俾我哋嘅，系嘛？又唔好有时候喺度闹埋郁文，根本又唔系郁文叫我哋开嘅个台，系你哋嗰啲有成日喺度嚟乱咁噏，系嘛？好啦，跟住咧就闹完呢样咧，又闹第二样啊，又话乜又乜，唉，我觉得唔好嘥气啦，系咪？呢班友今日收$10，我哋要捐翻佢。啊，嗰啲有好彩人提醒，咁咪收咗钱啫，唉，真系 收咗钱都唔知啊， 收钱都唔知啊。我哋会捐翻佢噶啦，啊，即系呢个$10啊，就系咁啊。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喎，系咪啊？ 系啊，差唔多啦，真系。 好啦， 啱啱好啦，系啦。 系啦，咁阿黎牛，阿黎牛冇咩补充啊？ 哇，我冇嘢补充。 咁啊，都好 嘢补充啊。 喂，好多谢你今晚做嘉宾主持，希望我哋日后都仲有机会可以继续啊吓。 系啊，好啊，系啊，下次有机会又可以 多啲合作。 多啲系啦，唔好话合作，倾下偈咯， 系咯。系啊，好啊，好啊，咁我哋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唱晚安歌先。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喂，讲埋先啦，家居题，我哋记得铺翻张单出嚟做个好榜样啊，得冇问题。即系做个榜样俾阿刘小丽睇啊，吓，冇问题。好，拜拜。 好，拜拜。